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嗱呢个摩羯咧就嚟到我哋嘅地球咧，咁我哋一样会有呢个风骚快活人啦。今朝陪住大家咧，我系小张张。 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发现生咗粒唇疮， 唔关我事， 好似喺个唇嗰度挂咗个啷啷。我系锐仔。 好，养粪题，有一只熊，我养嘅，有一只我帮佢剪晒脚趾甲去，变咗咩？一只熊 剪晒啲 剪晒啲脚趾甲， 剪 个 指 能 系啦， 好嘢！ 哇，你快到啊！ 你够胆讲话养粪体？ 好嘢！ 系咪开到你个脑啊？系咪开到你个脑袋啊？ 好犀利！有几开啊？ 有冇成功感啊？ 喂，佢真系好慢，今次好犀利，好犀利！喂，三号紧温顺路，留意住今日黄昏啊，呢个天气嘅转变。 唔好逼我笑啊，好痛 啊！你估我咳唔辛苦啊？ 咁最开心就听紧呢个节目嘅你啦。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感化了我，你敢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明讲嘅呢一首经典歌曲《Monica》，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张国荣嗰嘅呢一首 Monica。今日节目有以下嘅安排嘅，一阵间咧我哋嘅爱系列啦，喺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个小时咧，由一半即系头一个半咧，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咧，会系播出呢个我是 DJ on air 嘅呢一个特别节目嘅吓。咁啊，因为我哋嘅学员咧入咗围之后咧，咁到底佢哋真正能唔能够接受呢个即席嘅现场大考验咧？咁啊，听下今日第一集，咁啊，每一集咧会有四位至五位嘅学员咧一齐喺台上面咧作一个叫讨论啦，咁啊倾下偈啦，发挥下佢哋嘅口才嘅。咁啊，留意住一样会喺爱系列十一点。半就开始啦，好，嚟啦，我哋嘅节目开始咯。嗱，其实咧，现代里边咧，经常有一句说话就叫做咧，而家咁嘅服务态度系唔得噶啦，咁样。但系相对嚟讲，到底呢个招呼人嘅服务态度好咗，顾客嘅态度又会唔会受到一个关心咧？咁样样。最近咧，我喺有一间嘅买嘢食啊，即系讲叫做卖一啲嘅海南鸡饭嘅专门店，佢贴咗个咁嘅牌，佢话咧好客服务好。衰客服務衰咁樣，咁咧就即係話咧，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啦。如果你態度唔好咧，我啲服務咧都好差嘅咁樣。 呢、這個態度已經好差啦。 啊，係啊， 係嘛？即係呢一張嘢已經好差啦。 係啊， 係嘛？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好似有少少起槓咁樣係咪？即係你好我先好噶咁樣。 你咩意思？你點都要係 啊？你服務業 㗎 咋？啱啊！你唔係話我對你點樣，你先點對我㗎嘛？ 係啦， 唔緊要，繼續。 系啦，但最近咧，日本咧就有一个叫做对付衰客嘅守则。首先有一间日本嘅百货公司咧就公开咗一个嘅咁样嘅贴文咧，就话喺网上咧社交平台咧，即系确啊点讲呢一个百货公司希望向外公开构成顾客骚扰嘅情况，就系话啦，如果有一啲客人有对我哋嘅职员咧有任何嘅骚扰或者影响到佢嘅工作咧，我哋系会请佢离开，同埋唔会再招呼佢嘅咁样。咁呢一样嘢，你又点睇咧？即系会觉得好似咧 我都冇去嗰间百货公司，我 唔系我知道，即系呢一种咁嘅行为啊，即系嗱，我可能啊相信咧有好多以前发生过一啲事例。會有啲客人可能喺度大吵大鬧，或者甚至咧對嗰啲職員咧係有啲好唔禮貌嘅行為。如果唔係咧，我相信無端端咧係唔會有一個咁樣嘅貼文嘅。咁啊唔單止咁，即係呢一樣嘢係一間百貨公司啦，但係喺七月咧將會有一條新嘅條例喺日本東京都提出，叫衰客條例啊，亦都係講緊咧就話，如果顧客向工作人員進行同業務相關嘅嚴重騷擾行為同埋危害其工作環境咧，咁其就会有一啲嘅罚则啦，同埋唔会再准备，唔会再准佢咧喺呢度进行购买或者系消费嘅啦。咁样即系好多， 即系已经 生效咗啦，两个月啦，生效 啦， 系啦，唔系对唔住，明年四月生效，佢七月会讨论，明年四月生效， 即系讨论咗啦， 系啦。 咁樣啊，呢、這個 你會點睇咧？即係嗱，其實我相信咧，有時尊敬都係來自雙方嘅。即係如果你去幫襯，同埋有啲嘅客人，可能佢嘅要求係比較麻麻無理，係或者高啲，或者甚至我哋聽聞有啲飲食業嘅啦，可能有啲人食咗一半，喂，好似好污糟喎，或者唔好食喎，咁樣都有呢啲。 嗰啲好少出啫，我覺得嗰啲好少啫，即係係咯，揾嘢嚟做嗰啲。同埋我諗，大家如果你真係想買嘢，你都希望有一個開心愉快嘅購物經驗噶啦， 不如講下嘅就係我哋覺得好爽同埋好開心嘅購物經驗咯。 好啊， 又唔需要話即係一嚟就 assume 到就係話啊，啲人對 你哋唔好搞搞震啊咁樣。 你對我唔好或者我對你唔好，咁不如嘅就係我哋用一個正面啲嘅方法嘅就係你要去食嘢也好，買嘢也好，最近有冇試過有呢一啲嘅開心嘅經驗咧？其實大家就以呢個作為一個準則咯。 係嘅，又或者我做售貨員，你去開心啊，你入嚟啊。 系好啊，你好啊，我今日想买条胎。 好啊，买咩胎啊？咩颜色、 我想 买 俾我老公噶。 哦， 系啊，因为呢排成日打我。 随便啦、啊，嗱，有啲有， 咁点解要买胎？ 诶、嗱，听住啦，我呢条胎有铁线喺度， 揸住佢啊。 我点知佢点用啊？系啊，呢有啲呢条有啲辣喺度。 哦，即系你要好好地咁样去同你嗰个顾客沟 通，沟通了解佢需要， 系啊， 同佢倾偈，互动多啲， 颜色又有，咩都有，你拣咯， 冇错，系咪其实有唔同嘅颜色嘅，有唔同嘅 pattern， 有唔同嘅感觉嘅，系咪圆点代表爱慕关怀？斜纹代表乜嘢？ 有勒嗰啲代表仇恨。 有角线嗰啲 我冇啊，埋晒。 我都中意嘅，我同意你讲嘅，即系其实有时就唔好成日会觉得嘅就啊，佢系嚟帮衬你嘅，你先要对佢好。我都曾经有讲过嘅，我试过有一次我买唇膏嘛，咁跟住佢嘅见到隔篱其实已经有一个 sales 咧，佢就已经系 serve 紧另外嘅一位。哇，你见到佢已经咧买咗好多嘢堆埋一边啦，咁佢就喺度拣紧唇膏。我一埋去嘅时候嘅话咧，我就要问三问四，咁跟住咧有一个男仔。佢系卖化妆品嘅，但系咧即系其实佢都系serve 我啦。跟住咧，佢听到我喺度问三问四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行去，即系佢都知道你都唔系嚟帮衬，你系嚟揾吉。 佢又未必喎，我觉得嗰个男士嘅态度有问题。 唔知啊， 唔俾人问嘅咩？ 定系可能系嗰、那个顾客嘅老公，佢扮系 sales， 因为我不停咁问佢，我就呢一、這个我又想佢靓啲啦，但系我又想佢有少少闪啦。但系闪得嚟嘅话咧，又唔好太闪。我都知道我。自己好離譜嘅，佢就話好坦白講，唔會喺一支唇膏裡面就發生曬你想要嘅嘢咯。 佢嘅態度係咪似你而家咁樣？ 好好啊！ 喂，呢個又係長知識喎， 係唔係啊？咁我又話又係喎，咁佢就話好坦白講，即係如果係公司，佢都唔會出一支嘢能夠滿足曬你所有嘅要求。 咁你買支咪唔想買？ 佢梗係就係 A 又可以滿足你有某部分嘅要求，咁先至令到你嘅就係，但係又冇喎，咁你咪買 B 咯。係 啊， 咁你先至會唔會買一支唇膏？你就已經話呀，好開心。滿足曬我所有嘅要求啦嘛，我又覺得佢講得啱， 係 啊，咁所以佢走咗喎，我唔嬲。 即係你唔會投訴嘅一個唔好嘅 sales 啦，所以我覺得真係溝通。 因為我覺得佢講得有道理，係啊，我都長知識啊， 係 啊，好好喎，咁咯，係啦，咁我覺得嗰次嘅話都係得意嘅，咁嗰次嘅就喺某個地方嗰度啦，我覺得佢就係好開心，好開心嘅就係佢一埋嚟，佢已經笑口噬噬啦。 嗯， 咁我哋就去食海鮮。一埋嚟嘅時候嘅話咧，幫我哋寫嘢咁嗰位嘅女仔咧，佢已經笑口噬噬啦。嚟到呢一度嘅就係即刻就介紹俾你嘅就啊邊啲嘢新鮮新鮮新鮮新鮮。咁跟住咧即係個感覺覺得好好咯。 嗯、 好啦，咁啊直至到嘅就係當我哋嗌完曬所有嘅嘢嘅時候嘅話咧，難得嘅係到最後尾佢寫少咗，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我哋每人一個鮑魚仔，有四個人。得嚟咗三個啫，跟住佢好罰我罰我，佢送嘢俾你食啊！ 邊間俾個地址我？ 我帶你去， 好啊！ 我帶你去，幾好喎！ 好啊，好啊， 佢好好啊，同埋佢就佢耐唔耐嘅話，又會有一啲譬如可能嗰間嘅餐廳佢哋嘅新菜式，佢就會俾你試咯。 係， 同埋就唔係一篤啊或者一點啊，佢就成碟俾你試喎。你係 feel 到嘅就佢係有誠意嘅。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嘅話係好好嘅，同埋就是如果你有留意的咧，喺日本咧係好興係咁樣嘅，佢係會先嚟會係免費送俾你，俾你試下啲嘢食也好，俾你試啲咩嘢好，好嘅話佢自己都有信心，你一定會翻嚟。 梗係嘅，係嘅，係嘅。 我尋日 好好，我覺得嗰個罰我罰我咁，我覺得 去樂富街市買餸，咁我好中意咧去食一檔買嘅，因為咧實會好啲嘅， 同佢熟啊嘛。 係啊，我尋日又買一嚿蓮藕，我幫我批埋，跟住佢好好啊，佢又批曬皮咧，話你咪攞去煲湯。我係啊，咁跟住幫我切喎，切埋之後咧，佢話嗱，有啲窿裏邊咧黑掹掹， 有啲泥。 我其實呢個真係唔明點解個窿裏邊有啲泥啊？佢話俾我聽，嗱有時咧有啲窿咧， 加埋你洗。 佢幫我洗， 洗埋，哇！一條魚 啊， 有冇煲埋啊？即刻 冇。 其實有冇咩㗎？有冇貴啲啊？ 冇啊，廿蚊。 即 係 佢呢啲咁嘅嘢， 係啊， 佢都係服務之一。 熟佢就幫我批，如果唔係咧，佢哋唔願意洗唔批，因為成嚿蓮藕好多泥包住，我中意買嗰啲蓮藕啊嘛。佢又幫我整埋，跟住咧我又買好多嘢，又買菜啊，買豆啊咁樣。我覺得係幾好嘅。咁佢又覺得，同埋咧忙嘅時候咧，我話：你唔好幫我搞住，即係有啲師奶嚟買嘢。 你做咗生意先。 係啊，我話你做咗生意先，我慢慢搞唔區。係啦，咁我覺得係大家都開心。 我都試過有一次就係佢俾個 surprise。我咯，咁就係我去過嗰間，嗰間其實咧都叫做係熟嘅，咁但係平時我見到佢冇呢個服務啦。但係嗰日我翻到去攞嘅時候，我真係覺得我想跪低喊咯。 咩服務啊？ 嗱，有啲嘢咧，唔係你有冇留意嘅就係有某啲嘢係真係好難自己喺屋企嗰度準備或者係處理嘅。蓮藕係其中一隻啦，因為你唔知點解佢有啲坑有啲位咧，你唔知你批極都批唔到嘅。 我怕洗嗰啲泥。 你洗到个洗手盘咧， 系啊， 沙掹掹 咗啊， 冇错。咁其实咧，另外一个我唔中意处理嘅就 系 粉葛啦。 系， 你知唔知道粉葛？ 好难批噶， 成嚿成嚿， 系啊，硬硬硬硬惨惨， 硬硬惨惨，你都唔知点剁佢。 你下次要买嘅话俾我听，我带你去嗰档嘢买。 系咯。 系啊， 所以我好怕嘅。我每一次我同佢讲嘅就话，其实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埋啊？佢就话因为咧好多功夫噶， 好难斩噶。 首先佢要帮你批咗个皮啦，咁跟住批完个皮之后嘅话咧，正如你所讲嘅就佢又要斩，唔知点解佢同我讲嘅就系话系唔可以斩到咧一模一样噶。 系啊， 又唔知点解左边又要斩啲，右边又要斩啲，总之就佢要硬硬斩斩。 系啊， 佢话煲出嚟啲汤特别好饮。哇！好啦，咁跟住身边我就谂住我就好啦，唔紧要啦，我仲系买咗嚿呢个粉。咁我就话我转头我买完鱼之后咧，我就上嚟就再攞埋粉葛先 走啦。 因为你要耐买鲮鱼嘛。好啦，到我落去嘅时候，一上嚟嘅时候，佢就话：诶，嗰袋系你噶啦，佢帮我整好晒。 系啊，如果好嗰啲，佢仲问你要唔要啲豆啊？ 佢有嘅， 一包 有嘅，冇错冇错，系啊。所以我觉得嗰次我觉得真系好开心 啊！ 系啊，我同佢讲，我每一次我都搞好耐，同埋最惨嘅就系咧，你屋企嗰啲大刀咧，你咁跟住咧，佢 飞 就系会飞到喺你嗰个 厨房嘅四周， 周围都系啊！ 你乜都唔够利噶， 哎呀， 好烦啊！ 但系佢系要用大菜刀剁噶，你冇留意啊？ 系啊， 你唔可以用刀仔锯，唉，激鬼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朝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说，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他宣布中国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说，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手把手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魄，累累石果惠及中非亿万的百姓，在大灾大疫面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他说，中非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开幕式之前，习近平和出席论坛高峰会的外方领导人拍摄集体合照。翻嚟本港，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喺今日下昼四点到夜晚七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将会喺今晚至听朝喺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同摩羯相关嘅烈风区会喺今日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嘅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气转坏。港铁表示，当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的时候，港铁列车和轻铁会维持有限度服务。港铁巴士会在八号信号生效三个钟之后暂停服务。如果天气突然恶化，为确保乘客和人员安全，列车、轻铁和巴士服务可能需要调整。当九号或者更高信号生效，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尽可能在安全情况下行驶到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课余托管服务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各类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四号、六号、七号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码头今日中午12点正停止所有货柜交收。 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摩羯发展成熟，受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朝本港普遍风力增强，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摩羯将会在今晚至听朝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同摩羯相关的烈风区会在今日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的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气转坏。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4点到夜晚7点之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摩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的市民亦都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青州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5、47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9、65和6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达烈风程度，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初时达烈风程度，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逐渐缓和，但是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30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88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4元，升6仙；腾讯控股374元，升2元；美团120元，升8毫；阿里巴巴80.05元，跌5仙；中海油20元，升1毫；建设银行5.4元，跌1仙；小米集团18.64元，跌2仙；工商银行4.23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3.6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1，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6917点，跌130点。港金报231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8.32美元，卖出249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坝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 由韩东君饰演嘅男主角许子泉，投资银行界嘅耀眼新星，高高在上嘅情场浪子，直至遇上唐影，先逐渐懂得乜嘢系真爱。但两人又识唔识得卸下庄空扮嘢嘅态度，真情表白。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嘉明，关注你的身心健康，找来专家每日和我们晨光第一线不断发放。小明嘉明关注你身体健康，还有家长下排学堂，由专家关顾你的家庭关系，每日为你增添幸福感。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嘉明、 Vicky、 船仔， 一起响应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是18至35岁，拥有年轻新思维，欢迎你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你的创新建议，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9月10日截止报名，上 hyab.gov.hk 睇睇。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肥强，你又搞咩啊 ？Sarah 姑妈，你成日误会我，我唔系搞搞震，我只系想好秘密咁搞一个秘密嘅任务。 如果你真系想喺一个密不透风嘅地方进行任何任务，你必须要留意多啲，知多啲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合资格先可以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够安全先可以展开工作，大家安乐。我系 Kiko 唐浩嘉。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早上10点08过少少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嗱，人生咧总会有啲嘅难关要过嘅。有一篇文章咧叫《爱情的最大难关》，我想问大家对于一阵间我想讲嘅难关咧，你觉得边一样嘢你真系会觉得难关咧，定系最难过嘅难关咧？咁嘅样，爱情两个人嘅难关，第一就系远距离啦，即系如果有一方忽然之间要第二读书，又或者咧佢哋要分隔两地，或者系异地情，总之系分开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啦，你觉得呢一样？样嘢咧对爱情嘅考验大唔大咧？咁样 都一半一半嘅， 一半一半。我成日觉得以前有一种叫太空人咧，系一种好大嘅煎熬嚟嘅，即系你永远咧，起码有几年咧 见唔到，系 啊，见唔到啊，系啊，又唔知佢做紧乜啊，咁样样。呢一个的确系一个我谂几大嘅距离嘅难关，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即系异地恋有冇试过？ 我冇， 冇啊， 你咧？ 我分隔过一。某一年曾經分隔過幾個月咯，都係其實由於 有個 時間嘅差異咧， 幾個月就分手啦， 係 唔係？ 佢喺讀書嘛， 你咁尷尬做咩？ 唔係啊，我想講唔可以， 唔係嗰個， 唔可以咁樣跳咗，係嗰個，唔可以由嗰個跳出去分手。佢翻咗嚟之後咧，其實有再喺埋一齊嘅，係喎，因為其他嘅原因， 但係因為第三者， 你第三者， 唔係我第三者，但係分隔咧。分隔咧，的確， 你估我會信咩？ 一定係佢係有第三隻。 得啦，佢話點啊？ 一腳踏兩船。 誒有事， 但分隔咧，尤其是大家時間唔同咧，你嘅夜晚又佢日頭，即係更加會好難。找到對方咯， 我覺得最難嘅係咧，佢需要你嘅時候，或者佢唔舒服，你唔喺身邊啊，呢啲位最致命啊，咁佢就會好啦。既然係咁樣，我揾其他人陪我咯。 係啊， 好容易嘅咋。 跟住我出現啦，叮當叮當，你係咪唔舒服啊？煲一煲粥。 睇睇， 我冇个额睇嚟， 系会嘅， 系 会好容易喺嗰啲时候嘅话咧，跟住就会俾人哋乘虚而入啊，冇错，都好衰嘅，有啲人都会专登咁样乘虚而入嘅， 睇尽佢， 系啊，好卑鄙，系卑鄙噶啦呢啲嘢， 爱情有时系咁噶啦， 卑鄙先得世间财啊， 好似唔系咁嘅啫， 身材个财 啊 ，OK 嗱下一个我唔知道算唔算难关，因为其实呢一样嘢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面。面对嘅就系话日子令到咧冇咗爱情，变为一种叫做 感情， 感情或者系 个个都系咁 平平 淡淡系啦，以仗家人活激情，但系呢一样嘢我谂迟早个问题，对家人都有 家人 嘅感觉嘅，系咪？我就觉得 呢个 OK 冇问题， 有默契系嘛？有时你夹喺个啰，我就已经知道究竟你想买橙定买苹果啦。 如果唔夹咧，你点估啊？我就唔夹 咯， 我点都唔夹， 我食第二啲嘢得唔得？ 系啦，另外一个咧， 我觉得呢一只 系啊，呢、這个 OK 啊， 就系有啲人生嘅取向系完全大家系嗰啲叫咩 compromise 唔到，又是生小朋友。人生好多嗰啲決定㗎嘛，譬如買樓唔買樓啦、生小朋友唔生小朋友，跟唔跟阿媽住呀等等呢啲呢，係如果雙方係達唔到一個共識呢，係會有啲拗撬囉，同唔知點算。 但有得唔达成一个共识咩？嗬，即系如果你话有一个要生，一个唔要生，咁但系有咗啦，咁你都冇办法噶， 系啦， 系咪啊？ 都要要噶啦， 系咯，你都要负责任噶咯， 梗系啦， 系咪啊？又或者就系有一个话唔同阿妈住，另外一个又系同阿妈住，咁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要达成一个共识。 系啊，又或者假日翻阿妈住咯，假日又同你住。 唔系，我曾经 有人真系咁样， 曾经提 住楼上楼下。 系啦，我想讲提议过一个方法就系楼上楼下。 呢个梗系唔好啦。阿妈又攞埋条锁匙， 系啊！ 哇，突然间你两个唔知喺度做咩，就佢突然间夹夹啦， 好烦 千祈唔好啊！ 唔系 呢个绝对， 真 我知啊，绝对唔系解决方法， 嗯， 系一个炸弹嚟嘅， 仲衰系嘛？ 仲衰， 唔得噶， 系啊， 冇可能， 唔好啊！ 啊，我谂好多人又真系有呢个做法嘅，即系近啊，未必系同座大厦啦，同区咯，即系近啲咯，即系叫照顾到，但系又唔系一齐住咁。 你依家系咪啊？ 我当然唔系啦，走咗啦嘛， 唔怪得你咁轻松， 唔系咁讲嘅。 我觉得有时距离咧系需要有嘅， 嗯， 又或者我就系你都唔可以话即系咁就你嘅屋企人。有时我真系咁觉得啊吓，即系可能系冇错。老人家如果你住得近啲嘅话，咁你会比较容易啲照顾佢，呢个系嘅。但系若果佢真系太容易去揾到你嘅时候，有时你又会觉得即系你点同佢讲？ 系啊， 系咪？即系你点同佢讲？系咪？所以我觉得你又要需要有一啲即系到你要有另外嘅屋企嘅时候嘅话，又要需要一啲嘅空间。但系我又会觉得嘅就系话你好两难嘅，系嘛？通常呢啲咁嘅爸爸妈妈都未必了解。 喂，我去到你屋企，哇，厨房个冻碗又唔洗，跟住我又帮你洗，洗完之后咧唔好嘅，其实成件事都 一定有说话听。 定有 一定有， 就算你两小口子都会有说话咧。你有冇搞错？你又唔使碗，要阿妈洗咗洗晒啲碗。 你阿妈今日又上嚟啦， 系咯， 又抄过我嗰啲嘢啦，搞到乱晒。 同埋你赞唔赞成一齐住啊？ 唔赞成， 系啊，嗬， 太唔好啦。 我真系觉得唔 系啊，好多生活习惯唔 系啦。我觉得系生活习惯嘅嘢，唔系话唔好，唔系唔想照顾对方，但 系 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真系嘅，嗰个系人哋个女系嘛，咁呢个又系。即系你哋嘅生活习惯同埋佢嘅习惯系一定会有啲出入 嘅，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尊重对方，都要有一个自己嘅空间咯。即系我觉得嘅就系作为爸爸妈妈嘅系要有呢一个咁嘅思想，但系我觉得作为即系新婚夫妇嘅，即系你哋或者系要结婚嘅话，其实都真系反而应该要同家长倾清楚。 系啊，呢 样嘢系咪啊？ 冇错，冇错。 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系会好 多。你啊，同住喂，一点钟你仲唔瞓？喂，佢梗系唔瞓啦， 又或者晏昼，哇，一点钟都未起身， 咪咯，发撞火啊，即系个心 有一百样嘢。喂，阿家嫂，你做乜发到咁靓？你夜晚去边 啊？ 做 咩又话你件衫做咩咁低啊？ 系咁 先 咁啊， 好多嘢我 咁，所以咧，大家真系早早倾好清楚啦。下一个咧就系呢个真系嘅人生嘅叫低谷同埋难关，就系其中一方可能身体唔舒服或者有啲比较麻烦呢个病，无论系心理上、身体上。 系啦，咁因为都要用好多嘅心机去照顾嘅，咁 呢个你觉得系成为大家嘅一啲， 佢有咁列出嚟，身心健康遇到变化，有时会令到大家会唔同咗啦，即系个相处模式，或者影响到好多嘅生活上嘅起居，或者有好多时间佢又唔翻到工，即系你要照顾等等，佢意思系主要变化啫，就唔系一定话你会唔中意佢啊，撇佢啊咁样。 变化系肯定有噶啦， 你就算身体。正正常常你都会有变化啦，系咪？例如佢肥咗，又或者佢秃头咁。 咪咯， 咁呢啲系咪变化？ 你意思啊？你 ，sorry， 我系望住你，对唔住，我正经， 我哋就咁都已经有争执咯。 啱啊， 系啊。 所以你喂，我觉得头先咁样讲会唔会凉薄啲咧？即系如果你话个对方会有一啲疾病或者系唔舒服嘅时候，你会觉得即系咁样嘅话，大家会有变化。 咁呢段感情拜拜。 你唔系觉得呢一个系你自己好好嘅福分咩？ 咪咯， 因为我可以喺你需要人嘅时候嘅话，我可以喺身边度照顾你。哦，系咪啊？系咪唔应该觉得话，因为咁样就会令到我哋大家之间个感情会起变化 咧？你呢个咩报告嚟噶？ 唔可以咁讲。嗱，呢篇文章只系话有人或者会有咁样嘅做法啫， 唔 系叫你咁做。 呢个作者唔得， 唔系叫你。 唔系，我哋讨论啫。即系我会觉得佢就系，如果佢呢个咁样嘅 title 嘅话，即系将呢一个就系你嘅对方生病，而会影响到大家之间嘅感情嘅话，听落我唔 系 好舒服咯。 我都系， 系咪啊？即系咁样。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讲啦，结婚唔系两个人嘅事。如果双方的屋企人咧系相处得唔愉快啊，或者你同对方嘅屋企人相处得唔愉快咧，呢、這个都系会影响到大家感情嘅。這个大家都知啦，系嘛？即、就、系、是、你同佢拍拖啫，但系有时你都要同佢爸爸妈妈好噶，维持一个好关系。如果嚟到敲黑面嘅，有时有啲好似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相处嘅，你又话我话你，咁就唔开心啦。 就算佢嗰啲闺蜜啊，你都要同佢相处啦。 闺蜜都要相处， 未必 兄弟啊， 唔系。佢哋如果中意嗰只固然好啦，但系我又想讲嘅就系话，就算如果佢哋唔中意嘅，会唔会影响你哋两个因为咁分手？ 嗯， 真系有机会喎。喂， 未必。 个个礼拜六，你嗰啲兄弟都嚟你屋企睇波、饮啤酒，整到成地污。 唔、 嗯、 系啊，我嘅意思系话佢哋唔中意你啊。 即系如果佢屋企人唔 中意你，即系譬如我同你拍拖，咁但系嘅就系、是、你嘅屋企人唔中意你，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而同我分手啊？即系你阿妈唔中意我，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同我分手 ？No。 所以我觉得一半一半咯、 啊， 呢个讲法，即系、 啊、 我觉得如果你系爱佢嘅，或者你真系会因为咁嘅话，我觉得慢慢会将唔喜欢佢嘅人。对佢嘅睇法而会改变嘅、又或者会融化佢哋嘅，系咪？即系俾你知道嘅就系话，我哋两个唔会因为任何嘅嘢会改变我哋两个之间嘅爱。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都几感动噶，呢件事系嘛，都几浪漫噶。 所以瑞瑞唔使担心。 我冇担心过啊！我从来都相信一样嘢嘅就系话， 我会爱你噶，我唔会因为屋企人 爱最大， 我唔会因为屋企人改变对你嘅态度。 多谢。祝你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多谢 ，我快啲结婚啦。 Love, can't you see I'm alone? Can't you give this fool a chance?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kindness in the night. Please don't leave me behind.No, don't tell me love is bli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Ooh, love, I'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Maybe you need a friend. Only 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s a string of words and pretty girls go sailingSolitary room, ocean deep.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想念，你会想念一个人吗？有啲人当佢想念一个人，佢去一次好远好远嘅旅行，或者去翻以前同佢去过嘅地方，然后咩都唔做，就喺呢个地方静静咁回忆几日。有啲人当佢想念一个人，系攞起手机揿咗对方嘅电话号码，但系冇真正揿打。有啲人嘅想念系突然心血来潮，一个人默默咁行几个钟头嘅路，过程里边未必会想起佢，但心里面知道点解无端端要去散步，因为挂住佢。有啲人嘅想念系努力活好之后嘅每一日，唔想辜负从此嘅自己，唔想留低更多嘅后悔同埋遗憾。有啲人嘅想念系会依然留喺对方嘅身边，默默想念住从前嘅对方，纵使个想念中嘅佢只会离自己越嚟越远，但佢哋会觉得唔紧要啊，只要我喺心里边留喺佢身边已经够啦。佢嘅想念系一个人嘅浪漫，一个人嘅潇洒，一段唔会有回报嘅自我圆满。当你想念一个人，系唔会有尽头嘅，终会有完结嘅一日。可以有一个人俾你想念，有时其实是一种福气，可以笑下笑下，想念到老，呢一样嘢系对方留俾你嘅最美好嘅礼物。即使呢个人最后都唔会知道，有一个人天天想着佢，曾经因为佢喺人生里边用咗好多时间，只系想住佢，挂住佢。今日嘅你又想紧边个？ 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里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会轻自守这诺言，但却对我再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 成为一个正式嘅女 DJ。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佢哋有冇咧？ 我是 DJ， 全部入围嘅学员，除咗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而家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嘅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今个星期四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我想成为一个我是 DJ On Air， 正式在风骚快活人播出，请大家俾啲掌声支持我哋今日在场嘅每一位学员，请俾更热烈嘅掌声支持第一集嘅学员。今晚咧系我是 DJ 一个非常开心、值得纪念嘅日子，因为我哋咧坐晒我哋嘅 S1 咧，各位靓仔靓女同埋台上嘅几位啦，都系我哋经过五关六将入咗嚟做我哋今日坐咗喺度，就好似奥运嗰啲去得奥运嗰啲都劲㗎啦嘛，係咪坐低我哋 S1 嘅呢都系口才又劲，一个急才又劲嘅同学仔。咁所以今日呢，我哋由呢一集开始啦，就会风骚快活人第一时间同大家报道下佢哋嘅进展啦，佢哋嘅表现啦，大家都可以一起比下分，睇边个呢最后能够做到我哋嘅同事咯。好啦，未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节目之前，不如就睇台上面四位我哋嘅第一集嘅同学仔啦，由佢嚟介绍下自己，由我左边嘅女仔开始啦。 好，大家好，我叫 Amanda， 咁我而家系18岁，就系啱啱中六毕业嘅。咁自己本身嘅兴趣，好中意演戏啦，都好中意拍片啊，玩下微电影制作咁。咁将来我都系希望可以喺呢方面有啲发展咁嘅。 多谢。咁大家好，我叫 CH， 咁我嘅兴趣咧就，首先一定是音樂先啦，如果唔係就點會嚟呢度做 DJ 啦，係啦。咁就除咗音樂之外咧，咁就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啦。基本上所有球類或者陸上嘅運動咧，我都好中意玩嘅，係啦。 大家好，我咧就係一個戴帽嘅男仔，我叫 Jackie。咁咧我就而家做緊 marketing 嘅。咁我之前咧讀書嘅時候咧，都做過一啲電台嘅製作啊，都做過一啲電台嘅證書啊咁樣。咁我自己咧其實對 DJ 咧係好向往嘅，咁我覺得佢哋係俾我一個好親切啦，同埋一個好熟悉嘅感覺咯。咁所以我好希望就可以繼續做呢個工作咁樣。 大家好，我係 Lamcat， 咁我叫林成啊，咁中文名都可以叫我林貓嘅。咁點解我叫林貓呢？就因為我姓林，然後我好中意貓。咁其實咧我係比較一個內向嘅人嚟嘅，但係我參加呢一個選秀節目啦，咁就係好想試下挑戰下自己。咁我個人咧就本身係讀教育嘅，咁我都覺得我自己可以挑戰下自己，即係講下嘢咁樣。 好 ，Lamk， 嗱，首先由你問翻啦，跟住又落翻嚟咁樣講咯喎。Lamk， 你嘅最叻乜嘢啊？ 我最叻，我覺得。我最叻系 你要知嗱，每一个人坐在呢度嘅，总有啲嘢你系叻嘅，好唔好？因为做 DJ， 你要真系谂下自己，我最叻乜嘢咧？长处系咩咧？瞓觉，对唔住，瞓觉冇乜用吓。但系你最叻乜嘢咧？咁第时喺节目用唔用到咧？能唔能够用你嘅优点为你自己闯出嚟新嘅路咧？咁你谂唔谂到啊？ 我最叻系画画，我觉得我自己最叻系喺艺术方面嘅， 艺术方面嘅， 可能喺艺术文化上啊，或者系啲艺术 history 上面嘅东西啊。因为我本身系读艺术教育嘅，咁所以我喺呢方面有本科知识咁样。 好，另外呢、這个 我是 Jackie 啦 ，Jackie 系啦，咁我就觉得自己最适合咧，最叻嘅咧就系运动，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游水教练啦，亦系一个直立板教练。咁、其实奥运啊之前咧，我都好中意睇嘅。咁、所以如果系做有关运动嘅节目咧，我就非常之适合啦。 好 ，Jackie Lamb Cat and then 再讲一次， 系 CH。咁就我嘅优点其实有啲特别嘅，就系、是、四个字嘅啫，就系、是、学习能力啦。咁可以系啦。我就比喻我自己是一个海绵啦，咁就知识有冇任何类型啲技能咧，就好似水咁 犀利， 冇错啦。咁、就其实基本上咧，我系好快咁吸收到，亦都好容易咁应用到嘅。咁、但系有一点要补充翻嘅，有少少特别嘅，我就唔系嗰种听啊或者叫做睇字音或者睇书就学识嘅，反而系我自己操咗一次，即系可能打波啊、踩单车咁，我自己去试一次咧就会学到咯，好容易咁学到。 O K C H 啊嘛系嘛，佢叫咩名啊？ 佢叫 Amanda。 啊，冇错啦 ，Amanda 你讲。 我咧其实同你两个反而有啲相似，我就系本身之前系一个游水运动员嚟嘅，咁我最叻都系游水啦，如果运动方面，咁喺自学方面咧，其实我系有啲同你相似咯，我系学任何嘢都系冇真真正正出去俾钱啊上堂，反而系自己上网睇唔同嘅片去学唔同嘅技能咯。 嗯， 系啦。 其实而家上网可以学到好多嘢噶，大家都可以尝试，我都尝试去上网学咗一啲好得嘢，叫做叫做咩咧？腹语啊，大家唔知咩叫腹语啊？即系玩揸个公仔。讲嘢嗰啲，我都系上网玩学咗，表演过添噶，下次有机会表演俾你睇下。好，喂，嗱，正式开始，麻烦阿 Jackie， 我哋今日喺节目里边会讨论一个话题，头先你抽出嚟啦，麻烦你讲多次俾听紧风骚范嘅朋友听。 系，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尴尬时刻。 尴尬时刻，哇，大家有冇试过咧？嗱，我哋今日咧就由交俾四位学员咧去讨论啦。不过咧，我亦都。即系我冇理由净系叫你讲，我又唔讲啊，系咪先？好似你识唔识讲噶？叫我讲，你谂唔谂到啊？梗系谂到啦！我最瘀嘅嘢我都试过。我话俾你听，有一日我喺某商场食紧嘢嘅时候，我望到玻璃外边一个好朋友行过，一个师奶嚟噶吓，但系朋友嘅啫吓，即系冇任何嘢嘅朋友。咁咧我就真系好第一时间啦，踢低筷子冲出去。跟住呢佢仲行緊，因為佢咁樣行㗎嘛，我望到喂呀邊個喎，冲出去，因為好耐冇見佢，然之后出到呢一箍箍住佢條頸，佢一擰過嚟唔識嘅，嘩我幾乎想跪低，嚇到我，即係如果佢嗌飛啦呀，咁我就慘㗎啦，咁我哎呀對唔住呀，我覺得你好似阿邊個，咁佢黐線，咁就走咗去。咁咧，呢个就系我嘅一个好尴尬嘅时刻，系我一生里边未试过咁肉酸。哇，有冇搞错？认错，仲要揽住咗、箍住咗人哋。原来佢系认错咗，唔系我识嘅。好啦，我讲完啦。边个讲先？不如就由 Jackie 先啦。 我讲先啦。咁咧，咁我自己可以讲解下自己先嘅。咁其实咧，我好中意唱歌嘅。咁我尤其有时唱 K 嘅时候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话似唱得似古巨基嘅。 你个样子都有啲似喎。 系嘛？ 系。 咁之后咧，咁我喺中学嘅时期咧，就参加个歌唱比赛啦。咁跟住即系攞出古巨基嘅歌咧，就一定好手到拿来啦。咁竟然咧，我唱呢个爱与诚嘅时候，去到某一句咧，竟然破音喺呢个歌唱比赛嗰度，咁就令我非常之尴尬。 你本来破唔破噶？ 我本身唔破嘅。 不如唱两句听下。 冇啦，迟啲先。 俾啲掌声我好唔好啊？做 DJ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突然之间有啲嘢出现咗，好似我嗰日播只碟播唔到啊，咁点算？喂，真系嘅，大家你留意啊，其实咧机件系真系会有故障嘅，咁点算啊？除咗嗌我哋个叫 CCR 部门啦，即系中央机械部帮手之外，你都系要自己谂办法解决嘅。好，嚟唱两句啊！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系咁样啦，好嘛 ？OK， 系有少少古巨基腔喎 OK， 好，咁就破咗音 啦，系啦，咁 好尴尬嘅咩？破音 系啦，仲有喺台上， 我句句都破音喎， 唔系一句啫，咁、就令到唉即刻好瘀咁样，咁然后就唱埋落去，咁最尾都输咗嘅，系咯， 系系， 咁然后就唔敢再参加比赛啦。 吓， 系啊， 破一次音就唔敢参加比赛， 咁而家未有机会咪参加呢个比赛？ 系啊，咁如果系咁，咁阿江文蔚同埋张家朗咪点啊？咪输开头、啊，追翻啊嘛！真系噶，你唔可以因为破咗一次音就以后唔唱噶，系咪？或者你第时会红过古巨基咧？ 迟啲有机会试下。 系啦、啊，好，不如咁啦，阿 Manda。 我啊， 喂，其实唔好我嚟踢啊，不如你哋自己好似四个主持人咁样，好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唔好下下我 tag 你哋去講，你哋自己多啲互動，咁我哋啲評判先知道你得唔得噶嘛。下都係我講，我喺度做啦嘛，已經係咪先？我將個時間交俾你哋。 多謝你 Michael， 咁就我都想分享翻我一個經歷嘅，其實同你頭先嗰個有啲似嘅，就係、是、唔記得入名。咁但係尷尬嘅位置就在於對方咧係識我嘅。系啦，咁就我就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字，咁但系我哋已經喺度傾緊偈噶咯，咁於是我寫啦，啊呢、這個邊個嚟嘅咧？其實咁就咁啊，嗰陣就要 keep 住個 conversation 啦，咁就繼續同佢喺度傾啦，咁就最後其實就可能嘗試翻啲旁敲側擊嘅方法，最後先知道哦，原來呢個係邊個邊個邊個咁樣，咁就即係好彩冇俾佢知道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咯，係啦，咁啊如果唔係即係可能佢識我，跟住知道啊原來你唔記得我個名嘅喎，可能就會好失望咁樣咯，係啦，咁嗰刻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尷尬。 啊！你講起啊，記人名，我又真係記人名，真係好弱啊！即係我自己咧，就做過教育實習咁樣啦，就去小學啦，去中學度教下書咁樣，但係教類似三個月啦。啊！我真係教咗一個月都未記到啲同學嘅人名。咁有一次，因為嗰陣時咧實習嗰陣時係疫情期間啦，咁大家都戴住口罩，睇唔到佢樣咁樣。咁但係有一次，有個同學就走過嚟，除咗口罩嗰陣時影相，想同我揾我影相，不如一齊影張相啊！跟住佢仲問我：啊，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啊，老師？咁跟住，哇！我真係呆咗。跟住嗰幾秒就 dead air 嘅期間，佢就啊，老師你竟然唔記得我，好傷心啊！咁樣跟住我啊，因為你戴住口罩啫，同學。跟住佢就即刻試下揞翻自己個面，跟住我睇佢隻眼，哦，我記得你啦。跟住我想講佢個名嘅時候，佢就自己自爆佢嘅名字，跟住佢就佢好傷心啊咁樣。 哦、oh, ，OK， 所以唔認得人都幾尷尬嘅。Amanda， 你咧有冇啲尷尬故仔啊？ 哇，我呢個真係非常尷尬，而呢一種尷尬咧，淨係得女人先會明白嘅。唉、哎，大家都明啦，係咪？咁嗰次發生咩事咧？就係仲有學校，就係、是、突然之間起身啦，我諗住上完堂離開班房嗰時候，突然有個女仔後面話：，喂，你條裙咁樣之後。哇！即刻走啦，即刻冲去厕所啦，系咪？冲完厕所之后，你咪洗唔甩喎。但系咁点算咧？之后啲人通常梗系攞啲嘢遮住啦。我咧，我冇遮住佢，我反而将条裙调转佢嚟着啊。点解调转佢咧？因为你知啦，有啲男仔唔知啲咩嚟噶嘛。咁咧学校咧就有一个饮品。 你唔好当男仔傻先得噶。你真係當我哋好低能嘅啫，我哋點會唔知啊？可啊，不如你講埋先。 好嗱，咁學校咧就有個飲品，咁、那、嗰個飲品咧就同呢一個好相似嘅，咁係咩咧？就係、是、朱古力奶。咁之後咧有個男仔咧就問我啦：呢個咩嚟噶？我話我倒寫咗朱古力奶落我條裙度啫嘛，冇嘢啊。咁樣之後係啊，就係咁，好尷尬咁。 就化解咗啦。 化解咗。 去到呢度咧，我想訪問一下晴晴啦，處理啲咁敏感嘅話題，關於。大家明白是什麼啦？嗬，佢頭先嘅處理方法好唔好啊？即係咁樣出街發嗱，佢冇提到係乜嘢，但我估一般大人都會明白嚇係發生咗咩事啦，點解會污糟咗啦？咁頭先你覺得佢處理方法好唔好啊？ 其實已經是都相當之好嘅。一般我哋其實都為免你嘅男拍檔尷尬咧，咁就都可以唔提嘅，或者係有其他更尷尬嘅事，我哋講其他嗰啲啦。咁但係我見你正話就完全避曬嘅，咁我又唔知係咪真係。啲可能冇咁懂事嘅男士聽咗你嗰個尷尬事係唔明嘅咧？ 有冇人明白？ 知唔知佢講咩啊？都知嘅，都可以嘅，都可以嘅。 好，喂，有冇邊個未講噶？ 其實我仲有一個都想分享嘅，但係呢個就唔係發生喺我自己本人身上邊。我係 CH 係啦，咁就係關於搭的士嘅。係啦，咁就通常依家一般人搭的士上車之前都未必會咁清楚咁 check 一 check 自己荷包裏面係咪真係有咁足夠嘅現金㗎嘛，係咪？咁去到落車嗰一刻，跟住就發現，咦，唔夠錢喎，咁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呢？咁同埋你哋會點樣應對呢？ Good， 你問啦，譬如你話阿 Jackie 你會點啊？咁樣你 係我 Jackie 啦，咁我搭翻我 Jackie 啊，如果佢叫咗你嘅名字，你就唔好再講自己 Jackie 啦，咁又會變咗多咗啦，好冇？ 我未試過喎，因為即係。我會通常，因為我比較謹慎啲嘅，可能我 check 即我搭的士之前咧，都可能會望一望個銀包啊，或者睇一睇個路線啊咁樣。 咁悲觀㗎？係 啊，窮啊！ 每次搭的士都要望一望銀包，你個家境都貧困喎。喂 ，DJ 好低人工㗎，我話睇睇你先啊。 窮啊，係咯，攞定啲散銀出嚟。 咁悲觀嘅你 OK 係。 咁所以就都冇遇過呢個問題。 你哋有冇試過啊？譬如啊，係啦，阿 Lam Cat 有冇試過？ 我勁少搭的士嘅，如果我搭的士， 唔係淨係搭的士，即係有冇試過遇到突然間你？我試過啦去食嘢啦，食嗰碗粉食到一半，死啦！我人包咧，死啦！我人包咧。我真的冇帶喎，擺喺架車裏邊喎。其實我真係我咩黑嘢都試過。咁跟住我好面懵咁同阿姐啊，對唔住我冇帶銀包咁樣。咁個阿姐係認得我噶，誒唔緊要啦 ，keep 住張單，有錢先嚟俾啦。哦，咁唔係幾好嘅。咁我食完之後，我嗱嗱聲，我漏咗銀包喺架車啫。咁啊攞翻銀包俾咗錢，因為我驚遲啲我真係唔記得佢話，誒原來梁繼章係食霸王餐啊，就話唔記得銀包，咁啊死啦嚇嚇。咁你有冇試過類似啲咁樣？ 交通工具是有的，但好好彩就是开通了啲网上可以用一个 apps 就可以搞掂啦，咁咪好啲咯，可以连住银行噶嘛。但系点解我讲的士啊？就因为的士好似真系冇嘅，冇呢个功能， okay， 所以我就好少嘅。如果要搭咧，我就一定系会预多噶啦，一定。 好嗱，最后剩低两分钟，我想问下大家，你。覺得自己今天在台上的表現怎樣？你自己說吧 Amanda。 完了第一集之後，我的感覺是非常之緊張。首先因為我是第一組出來去講嘢啦、發言，然後即時抽到一個題目，要即刻想到底要講啲咩啊，然後還要尷尬的事情啊，即係出到嚟其實我都覺得好尷尬，但要講一件好尷尬的事情去緩和呢一個氣氛咁樣。咁我都一路喺呢個過程度逼自己去一定要諗嘢，一定要講，一定要唔好 dead air 咁樣逼自己去講嘢，去令到自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是喜欢我的分享。 我叫 CH， 咁就头先我分享咗嘅呢就我尴尬嘅话题啦。咁我咁啱呢就有啲紧张，点解呢？係因为我讲嘅个话题呢其实俾 Michael 抢咗讲先嘅，即係类似嘅元素嘅。咁佢就话佢喺茶记嗰度见到出面有个女士，跟住就去揽住佢，箍住佢，跟住之後就唔記得佢係咩名，原來唔係佢自己嘅朋友嚟嘅。咁我個經歷就係唔記得咗對方係咩名啦。咁佢係我嘅朋友嚟嘅。咁好似好類近咁。咁我就嗰陣諗死啦，會唔會係即係會俾人話係抄嘅咧？咁但其實因為真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噶嘛，咁我就自己最後都係好 smooth 咁講到出嚟，咁都覺得係滿意嘅。 咁我係第一組嘅 Jackie 啦，咁我會俾自己嘅評分大概60分左右啦，因為同頭先兩位一樣啦，就係好緊張啦，第一組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就上咗台，咁然後面對住大家，其實其他三位我都唔好記得佢哋叫咩名啦。咁但係經歷咗頭先嗰20分鐘之後咧，咁一開始自我介紹嘅時候都有啲拉拉咳咳嘅，咁然後慢慢都 smooth 咗，個人都開始開放咗咧，咁講嘢都覺得順咗啲嘅。 我是 Lam Cat， 咁我覺得我都未認識到大家。首先，我覺得一開始大家講自己個名嘅時候，我都好似唔係幾記得大家個名。然後我覺得我個人都發現咗啊，係好難去 catch up 到大家講嘢，所以好少俾回應咁。咁我都發現咗呢個係我嘅弱點，即係好難去一開始聽到，然後再作出回應嘅呢一個反應啦。咁但係好好彩地，我覺得抽到嗰個題目咧，其實係我經常發生嘅，係作為一個 I 人係有好多嘅尷尬嘅事情，係咯，好好彩，我覺得我自己能夠喺呢一度講到即時咁講到嘢，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 嗱，呢個咧就係做直播節目嘅難處啊，有時咧真係有啲話題。你真係個腦空白咗，你點咧直播？你都要諗嘢講落去噶啦。呢個第時你哋希望咧有機會慢慢咧就知道點樣可以應付。當你冇嘢講而要講嘅時候咧，嗰個係好困難嘅。好，今日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曬，再一次俾啲掌聲，台上面四位學員，好冇？好，下個禮拜我哋期待再有四位更加好嘅。我哋我是 DJ， 下一集見，拜拜。 DJ 快樂。我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新学年开始啦！ 小华阿摄，不如我哋三五成群趁住开学嘅时候，同啲同学一样定立一个新嘅目标嚟。 好啊，天儿，目标嚟讲咧，最好越简单越好啊。 系，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啱噶啦。 都好嘅，咁有冇实质嘅建议？ 有啊，我嘅目标就系要超越上年嘅自己。 上年嚟讲，其实你都系 做得几好噶啦。 要有鼓励性啊！ 好， 加油！ 新学年，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 展翅同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在今日下午4-7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將會在今晚至明朝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與摩羯相關的烈風區會在今日稍後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區的風力會進一步增強，天氣轉壞。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表示，超强台风摩羯的中心风力超过时速200公里，相信仍会维持这个强度，甚至可能会加强，认为在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情况下，在有需要时改发八号信号是值得考虑。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摩羯和本港保持一段距离，预计听朝最接近本港的时候仍然会有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但是摩羯移动速度很慢，相信未来24小时仍然会以较慢速度移动。梁咏武又说，预计到今晚至到听朝，本港会转吹东风，相信较东面的地方风力会较大，包括西贡和大埔、杏花村及鲤鱼门等一带。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早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说，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他宣布中国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手把手，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魂，累累石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在大灾大疫面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他说，中非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开幕式前，习近平和出席论坛高峰会的外方领导人拍摄集体合照。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局势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中再次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所有被扣押人员，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尽快获释早日回家。耿爽说，加沙冲突爆发即将满11个月，残酷的事实充分说明试图通过延长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不过是一厢情愿，以色列领导人应该倾听人民的强烈呼声，将解救人质、拯救生命作为最优先目标，为实现停火、结束战争作出最大努力。他又呼吁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拿出真诚负责任的态度，为平息加沙战火采取切实行动。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十一点，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系北纬19.1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朝早的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横澜岛、大老山和青州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5、51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61、72和57公里。预测本港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达烈风程度，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初时达烈风程度，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逐渐缓和，但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86点，跌70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5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03元，跌5仙。腾讯控股371.6元，跌2仙。美团118.5元，跌7毫。阿里巴巴79.5元，跌6毫。中海油19.8毫，六跌4仙。小米集团18.4元，跌2毫6。建设银行5.38元，跌3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7元，跌2毫，5仙1。恒生中国企业62.76元，跌5毫。工商银行4.2元，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3.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1，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6750，最新是36760点，跌286点。港金报232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6.36美元，卖出2496.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話 N 提翻你啦，北角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健康西街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而較早前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大涌道迴旋處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龍尾去到環宇海灣。而青沙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中線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了。隧道情況方面，紅隧港島入口交通大致暢順，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車多，車龍到花園道口，下確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車多，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稅務大樓，干諾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大會堂車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 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阿欧。每朝的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这个环节可以掌握到环球的金融资讯，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的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 Vicky 船仔，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9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唔只系我哋嘅屋企。 香港 mera gare， 马哈纳马哈国人 Hong Kong， 香港亦系佢哋嘅屋企。 Namaste， mera nam Lisa hai， aap kya khaoge？ Kamusta po ako si Lani？ Ano po ang progress sa marketing ngayon？ 佢哋系少数族裔人士， 佢哋全部都识讲广东话，一齐嚟听下佢哋嘅故事。 小人物小成就，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嘅故事，可以收听 CIBS 节目《小人物小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灵感嘅嘢真系估唔到，佢系几时嚟，同埋点样嚟？ 要记住，日后再晴后再雨，每个人会令你或我更快乐，怀着这份决心， 这份决心。总消失， 信念到底，这份爱便放低。可惜我未看透双眼， 无权的一位， 还是要人留低。这段爱定脱轨，离和合也怎 迷。阿 K 呢首作品咧，算系无啦啦出现嘅，因为有一日佢写写下日记，望住啲字咧，个脑就有旋律飘出嚟啦。仲要佢自己都几中意呢段 melody 嘅。於是發展下去就成為這首歌的 demo Nothing Lasts Forever。 作曲李海橋 Patrick Yip， 填詞小黑，編曲監製 Patrick Yip。 多感激你仍然善良，像往日也總包庇着我的抉擇。 上晚兩個星期上升9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九位，李海橋 featuring Gu Chen《分手的決心》。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樂觀豁達，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鬆容的態度去面對命運的安排，就應該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點到下午1點，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 好啦，开始我哋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今日嘅题目就系喺恶劣天气下想听到嘅歌曲嘅。咁恶劣天气咧有好多种啦，打风又系啦，落大雨又系啦， 平凌凌凌 啦，好爽系嘛？有爽又唔爽啦。如果你平凌凌凌，但系你要继续要翻工嗰啲就未必咁爽啦吓。咁啊，好恶劣嘅天气咧，令我谂翻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同爸爸妈妈啦，同埋一啲嘅姑姐啦，同埋阿爷啦、阿嫲啦，分住一间好大嘅，系咪算好大？都算大嘅，即系叫呢叫唐楼啊。咁每人一间房嗰啲咁样。点解会咁恶劣天气后会谂翻呢一间屋呢？以前嗰啲旧屋咧，好多嘅问题嘅，例如话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耐唔耐咧会停电嘅，所以屋企咧长期咧系摆一啲嘅蜡烛喺度，即系已经有晒准备噶，一停电，诶、哎，阿鸡啊，攞啲蜡烛出嚟啊，咁就喺厅又可能点一支啊，喺房又点一支啊，咁样，个感觉咧系有少少诡异嘅，即系嗰啲掩掩样样嗰啲烛光咧咁样。咁另外咧，恶劣天气下咧就一定会有一首音乐咧喺我哋屋里边响起嘅。 点解嘅？ 呢个音乐咧就系咚， 啲滴水。 因为咧，而家啲人可能对于滴水咧好紧张啦，但唔知点解嗰阵时咧，佢哋好似咧冇乜所谓，同埋好似好接受咁样。 滴水系正常， 系滴水正常嘅，同埋咧系好多地方都一齐滴水，因为嗰个系一个好旧嘅唐楼啦。咁时我哋已经有晒所有嗰啲杯杯盆盆钵钵，即系其实咧一滴咧就喂嚟摆啦咁样。于是咧成 即系嗰啲盆就知道摆边个位置， 完全知道晒你睇到嗰啲水渍位。咁所以到呢个恶劣天气咧，我哋就会有好多嗰啲滴滴嘟嘟嗰啲雨声滴落去啲盆里边。你哋细个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冇试过 系啊，我冇咁大嘅唐楼住， 系旧嘅问题啫，唔关大唔大咁咯。咁所以每一次咧谂起呢啲咁嘅落雨天，我就会谂起雨都系一种大自然嘅音乐。希望今日大家都可以享受一下啲声音咯。 在满天上结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只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凌晨，进去街上那泥尘。 乐队嘅旧歌叫做《 雨声尽听》， 其实除咗嗰啲咧滴水嘅滴滴嘟嘟声咧，其实落雨声咧喺晚上咧，有时都有一种咧伴着入睡嘅几好嘅声音嚟嘅，听住听住咁就瞓着咗啦。 好嗱，实不相瞒咧，我好中意打风嘅，因为我觉得咧打风咧天气会冇咁闷热啦，因为打风嘅话，我会可能咧就多咗一日嘅假期啦。仲有打风嘅话，你唔觉得好令人期待嘅咩？因为咧你每半小时都会听住嘅就系最新嘅风暴消息。 系啊，我几中意听噶。 三号、八号、九号、十号，耶、yeah! ！ 系咪好开心啫？嗱，以前细个嘅时候，我哋仲要就伴随住嘅就系你谂住嘅就唔使翻学啦，系咪咁啊？屋企咧，我记得嗰阵时个天井咧，永远一打风嘅话系一定会水浸， 嗯、 我哋就好开心，因为咧就可以着住咧你嗰对鞋，系喺嗰度咧就玩水，跟住咧接啲 纸 船，冇错啦，喺嗰度。咁样就塞晒咁就哈哈笑。头先咧，我哋都倾偈嘅时候咧，就同我哋嘅港台彭于晏咧，佢就话佢住屋村咧，原来有另外一个玩法，就系会用一啲尼龙绳绑住一啲胶袋，跟住咧会好大风啊嘛，咁跟住咧就放出嚟出边嗰度咧，有得佢飞到周围都系。佢就话会成个屋村咧都会有唔同类型或者系唔同嘅颜色嘅胶袋嗰度咧就飞晒。哇！我就谂到嗰个画面都几壮观，同埋几开心。我冇玩过，我今日。试下好啦，嗱，其实到大个之后嘅话，你有冇发觉你一定会有咁样嘅挂爆波之前嘅咧，总会有一啲唔知啲朋友喺民航处度做啊，定系喺呢一 船公司啊， 都有啲秘密消息， 系啊， 同埋喺货柜码头做嘅朋友话俾你听。今次挂硬， 系啊，几多点啊？几多点啊？ 冇错啦，好啦，当然打风之后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嘢我哋要即系准备嘅，譬如可能系断咗啲树嘅话，我哋要工人姐姐、啊、或者啲清洁嘅工人哥哥姐姐要清理啦。 系啊， 成个城市嘅话又会由混乱当中，我要回复翻啦。当然啦，我觉得就系要有一班就不论系个天气有几咁恶劣，佢仍然紧守岗位、嗯、要去为我哋嘅即系恶劣嘅时候嘅话要做出准备嘅朋友嘅，包括我哋一班嘅同事。 嗯， 因为咧、 啊、 已经听到佢。我哋咧喺度密锣紧鼓倾下要当风更啦，所以喺呢度嘅话咧，要好多谢每一位当喺天气无论系有几咁差嘅时候嘅话，仍然紧守岗位要工作嘅一班朋友嘅，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大家冇谂过嗬，原来张国荣哥哥有一首歌曲叫做《十号风球》。Okay, 大家唔、okay. 希望打十号风球啊， 系 啦、嗯。不过希望大家喺打风嘅时候，我都仍然安全啦。 好的。 相信我，我相信爱吗？快乐吗？但快乐够吗？怕热了，太闷了，再酝酿刮风吧。大眼中，你感觉到吗？快下雨。和谁人回家？爱是这样吗？风眼是这样蓝，更想他。心思一动，十号风波一扫，让我不操纵。和谁东歪西碰？台风狂吹，谁会？ 人的信号都可收到。 嘅呢首十号风波啊， 好正啊，但冇十号风波嗰啲激情、 啊。哦，你哋搞错咗啦，佢呢首歌叫做十号风球啊， 系、okay, 啊，我想播嗰首叫做十号风波啊，系啊， 系咩？边位邓基 陈哥哥， 陈哥啊， 冇错， 邓基陈经典， 你自己揾翻嚟听，有噶有噶，嗰啲音乐串嗰啲平台嘅话系有嘅 ，OK， 系啦，冇错，好到你， 哇，我觉得咧。即係惡劣天氣咧，就乒呤乓啷咯，出邊好勁嘅。咁、最好做咩呢如果我一個人 瞓覺， 唔係 睇電視， 唔係我會放縱自己。 咁點啊？ 即係點啊？ 用咩放縱 仔？ 唔係 放縱走， 唔係將啲唔開心嘅嘢咧撕爛佢啊，劈曬。 咁係咩啊？ 點解啊？ 咁咯，撕爛啲乜嘢啊？啲書啊？ 你覺得好襯個天氣係咪、 啊、 做呢啲嘢？我明你意思。 將嗰啲抑鬱咧發曬出嚟，好幹樣。我試過一次，係啊，嗰次因為一個人住啦，一個人住咁啊，將所有嗰啲女仔啊，就嗰啲鎖匙咬斷曬，嗰啲俾翻曬我之後咧，有一段真空期。 哇！鎖匙都咬得斷啊， 係咯， 佢都好憎你嚇， 同埋佢都好大力 夾硬啊！ 哇！ 夾硬整啊，因為我叫佢攞翻 啊嘛。 你要有個仇恨喺度先得。 即系无啦无啦，唔会有呢个力量。 睇住佢啊！ 哇，咁劲！ 即系一条锁匙， 佢系咪特异功能噶？ 唔系，佢好嬲，佢好嬲。我睇佢咁样， 真系好难噶。 锁匙都咬得挛啊！ 系啊， 佢本来唔系想咬条锁匙，佢想咬你。 唔系，佢跟住咧，因为住西贡咧，跟住佢开咗个窗。 掟 出去， 嗯，即系冇得回头啦， 冇得回头啦， 冇得翻转头啦，系啊。 于是 就系打风嗰阵时。 分手嘅決心係咪？ 係啊， 分手嘅決心 係啊。 咁跟住你就到你放縱，佢放縱完之後到你放縱。 係啦，然後我終於揾到一日，哇！出邊橫風橫雨，因為嗰時又咁啱，後來咧又失業， 嗯， 即係會覺得哇，所有嘅 最衰嘅 好嘢又谷底嗰度。 係咁噶， 你覺唔覺得啊？次次都係咁。 唔好運咧，係一路咁 約埋一齊追住你啊！於是咁啊。可能有少飲少少有成分嘅飲品啦，咁啊、又吸少少有成分嘅嘢啦。 其實你咁講咪仲衰？ 係啊，我仲諗好多嘢添，傻嘅你 真係。你咁咪仲衰？ 好，總之放 咁 自己 係啦， 大家唔好學啦， 唔好學係啦，啲衰嘢嚟嘅。然後就聽呢首歌，我覺得好正，麥潔文嘅《斷》。 哇！ 好正，你试下，你幻想个画面咧，然后你将啲嘢劈晒佢， 系，你觉得自己拍紧 MTV 嘛？ 系啊，真系啊， 讲到你啊！ 明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取碎，突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仍呆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 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才去碎，突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资，而外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然而孤单的身躯仍然不知应怎算，无人关心的眼泪仍流落我。 百几万嘅呢首段快到中午十二点钟， 你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中午十二点十四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3%，仍系三号强风信号悬挂紧嘅。今日吹清劲至强风嘅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会进一步增强，达烈风程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稍后雨势会有时颇大啦，同埋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达到烈风程度，有狂风大骤雨嘅。逢星期四，我哋有呢一个环节，一个暖心嘅环节就叫做。 寻找爱的故事，无障碍的爱，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好多年前，我和我之前的男朋友分了手之后，我就不停上网看看认识到新的男朋友。试过无数次失败的个案之后，终于在几年前，我在交友网站见到一条很特别的视频。他叫做风，他样是我喜欢的类型，好像梁朝伟那样的。他比我大10年，不过觉得过了某个岁数之后，年纪在一段关系之中真的不要紧的。他这段片是他妹妹帮他拍的，他想帮哥哥找回个人。在网上认识到对的人一点都不容易，我都试了几年都是失败。而对于阿峰来说应该更加难，因为他是一个残障人士。阿峰出世的时候没事的，但是因为一次病完之后的并发症影响了他的听力和他的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峰在视频那里，他的眼睛好像无时无刻地跟我说话一样。于是我就很想 send 个 email 给他。他老都没有复我，怎知道我又很奇怪地不知不觉地一直在等他。最后过了整个礼拜，他终于复我了。我们来来回回地不断聊天。由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到去的旅行，到看的书，到听的音乐，我们什么都谈的，好像认识了很久的小学同学一样。后来我们谈得再深入一点，我问阿峰关于他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完全没有忌讳，他很诚恳地分享了他的世界给我知。但是当他问我读书是读什么科的时候，我竟然不愿意告诉他，因为当时我是主修言语治疗的，我怕他会误会我是因为我读的科而主动特登跟他谈话。不过他坦诚令到我有勇气，我不要再收埋我自己。其实我真的想太多了，阿峰对人的信任是全心全意的，他完全都没有怀疑过我，我们还交换了电话号码。我们一开始 message 就不停地分享更加多生活的点滴，我们变得更加亲密。我最初不敢告诉任何朋友我和阿峰拍拖，因为我怕他们会不明白我为什么跟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在一起。原来我又是顾虑太多了，他们个个都很支持我。跟着面对的难关就是怎样跟家人讲。我告诉爹地妈咪听我在网上认识的男朋友，他在台湾地区住的，而他还是有残疾的。他们听到之后很惊讶，他们很担心阿峰会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我是一个很喜欢周围动的女仔，我喜欢背着背囊去旅行，我喜欢蛙艇，我喜欢踩单车。他们很怕阿峰会限制了我的生活。 我就解释俾佢听，其实一对情侣真系唔使乜都一齐做噶、哦。佢哋仍然觉得阿峰衬唔起我，我就话俾佢听，残疾唔应该影响咗限制咗爱情噶。其实我明佢哋点谂嘅，不过嗰阵时我只可以同自己讲，可能佢哋见完阿峰之后会改观呢。疫情之后，阿峰飞咗嚟香港见我同埋见我嘅屋企人。对于我嚟讲，真系好多要调整噶。虽然我知道佢身体有残疾，但系直到我第一次真系见到佢，我先真真正正知道佢病到咩程度。佢唔使用轮椅嘅，不过佢活动嘅能力真系有限。阿峰嘅脑性麻痹系一种痉挛，即系话佢长时间肌肉嘅收缩会搞到佢啲肌肉好绷紧。呢、这个病影响咗佢行路嘅姿势，亦都影响咗佢听嘢同埋讲嘢。作为一个言语治疗师，我可以尽量试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去帮佢同我沟通。不过始终佢嘅脑性麻痹呢、这个病真系影响咗佢同人沟通嘅能力噶。屋企人同朋友最初见阿峰都唔识点同佢沟通，不过好彩我喺佢哋见面之前提醒咗佢哋一啲沟通嘅小贴士。等佢见多几次面之后，佢都开始熟络啦。我爹哋妈咪都冇好似最初咁抗拒风啦，佢哋愿意拎个心出嚟同佢沟通，放低成见之后，佢哋终于发现风系一个最真诚、最善良同埋最体贴嘅男朋友。喺公众场合，我同阿风一齐，我的确有啲紧张。我哋沟通系用手语噶，所以真有啲途人会望住我哋噶。我觉得其实真系冇人中意成日俾人望住嘅。有啲人仲会觉得阿峰嘅智力有问题，佢哋同佢讲嘢嗰阵时，好似同佢 B B 咁。其实呢啲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好无奈。不过除此之外，大部分嘅人都当我哋好似其他嘅情侣咁样。喺我哋两个嘅关系里边，我唔系一个照顾者嚟嘅。阿峰佢好独立噶，佢咩都做到。我哋一齐可以做好多普通情侣做嘅事，我哋行街、睇戏、食饭，仲周围去旅行添。我哋嘅关系其实好正常，有啲嘢佢要我帮手，有啲嘢我要佢帮手。老实讲啊，我同佢嘅关系其实系我有过最正常嘅关系。我哋一齐咗几年之后，我哋下年决定咗结婚啊。我哋呢两个唔完美嘅人会继续学习点样去彼此相爱，互相帮忙，互相体谅。其实残疾与否，爱同残奥一样，都可以冲破一切，变成无障碍嘅。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将爱会再折痛更深。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我是拘谨不去接吻，善于怎么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Oh, 愿可以一秒间扭转千分一地眼，假使配更加去接近，成为寂寞伴我共度早晨，就以不信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 寻找爱的故事，来自天堂的礼物。这个是发生在德国的一个真人真事，一份的报章报道了出来。有个五岁的小男孩阿菲尔住在德国的西部，和我家人一起生活非常开心。他最喜欢的就是他爷爷，一起跟他玩就吃东西，带他出去走样。后来爷爷因病过世，阿菲尔感到好唔开心，经常都冇离神器，再提唔起劲去做任何事咯。屋企人为咗安慰佢，就话不如咁啦，嗱，有啲人咧会喺圣诞写信俾圣诞老人嘅，咁你哋写封信俾爷爷啦。菲尔就问佢点样会收得到啊？我寄去边度啊？妈妈就话啦，寄去天堂咯，爷爷而家喺天堂望住我哋噶。嗱，你自己一封信，你中意写乜嘢都得。然之后咧，我哋揾个氢气球绑住封信，等佢送上天堂俾爷爷，佢就会收到噶啦。本来个屋企人只系谂呢个方法安慰佢，等佢唔好唔开心啦。于是佢就真系写咗封信啦。信里边表达咗对爷爷嘅思念，问爷爷天上面过得好唔好啊？希望天堂嘅人要好好对你啦，好挂住你啊！画咗一啲画，写咗一啲字，就寄俾爷爷啦。圆满呢一件事就咁就告一段落噶啦。点知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日佢哋打开邮箱，竟然收到一个包裹。收件人就系呢个五岁嘅菲儿啦。妈妈觉得好惊奇，好开心，于是就打开睇下呢个包裹写啲乜嘢啦。署名为你的爷爷。亲爱的菲儿，你的气球飞得好高好高，飞到天堂嚟啦。我超级幸运，我一捉就捉住咗佢。而家我送返俾你呢一隻熊仔，当你感到伤心嘅时候，请你抱住佢啦。佢可安慰你，令你不再感到难过。我好好，我好挂住你，你唔使担心我，好锡好锡你嘅爷爷。呢个包裹除咗呢封信，仲有一隻细细地嘅熊仔公仔。当菲儿收到嘅时候，喊咗好耐，係开心嘅眼泪。由嗰日开始，佢冇再感到悲伤，行到边度都揽住呢一只来自天堂嘅 teddy bear， 由爷爷送俾佢。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一个好心嘅人，每足喺街上面，咦，有封信绑咗个气球嗰度嘅，佢根据嘅地址就买咗个熊公仔送俾呢个小朋友，给佢一份希望同挂念。爱来自四方八面。甚至一个陌生人，你一份礼物虽然不是来自天堂，但那种的爱都没什么分别。天堂上是应该有无限的爱一起去分享。飞越彩虹， Danny Chan 陈百勤。 不作可怜虫，双双重开苦与痛， 云下万里任意飞，束缚重重尽已松，不怕拣上群，只怕幸福早断送。由来代价自由高，真爱令人变英勇。人生毕竟似是繁荣，命途难自由操纵。相对偏偏无，仿似飘飘仙乐颂。重回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着永相伴，唯愿化蝶上碧空。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今日傍晚六点二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超强台风摩羯发展成熟，受到它外围环流影响，本港多处地方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摩羯将会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听朝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超强台风摩羯的中心风力超过时速200公里，相信仍然会维持这个强度，甚至可能会增强，认为在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情况之下，在有需要的时候改发八号信号是值得考虑。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摩羯和本港保持一段距离，预计听朝最接近本港的时候仍然会有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但是摩羯的移动速度很慢，相信未来24个钟仍然会以较慢的速度移动。梁荣武又说，预计到今晚至听朝，本港会转吹东风，相信较东面的地方风力会较大，包括西贡、大埔、杏花村和鲤鱼门等一带。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連續兩日對南韓投放垃圾氣球。南韓軍方說，北韓在昨日夜間到今日凌晨向南韓投放420多個垃圾氣球，並且到今朝再次投放。420多個垃圾氣球中有20多個落在首爾和京畿道北部。軍方經分析確認，這些氣球下方懸掛的塑膠袋裝有廢紙、膠樽等垃圾，不含有害物質。北韓五月底起對南韓投放垃圾氣球，以示抗議南韓團體向北韓散發反潮傳單。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自上個月10號之後，相隔25日再次對南韓投放垃圾氣球。 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摩羯發展成熟，受到它外圍環流影響，本港多處地方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按照現時預測，摩羯將會維持超強颱風的強度，聽朝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同它相關的烈風區會在今晚同聽朝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風力將會逐步增強，天氣轉壞，天文台會在傍晚6:20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同摩羯相關的強雨帶會在今日稍後逐漸影響本港，聽日有狂風大驟雨，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鐘，橫瀾島、大老山和青州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1、51和50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60、69和76公里。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达烈风程度，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初时达烈风程度，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星期六风势逐渐缓和，但是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5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5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02元，跌6仙，美团118.3元，跌9毫，阿里巴巴79.35元，跌7.5元，中海油19.78元，跌1.2元，小米集团18.44元，跌2.2元，建设银行5.37元，跌4仙，工商银行4.2元，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2.68元，跌5.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4，日元143.72，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1，人民幣7.102，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08，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日經平均指數報36640點，跌406點。港金報2320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494.21美元，賣出249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蕾， Made in Hong Kong。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 由韩东君饰演的男主角许子泉，投资银行界的耀眼新星，高高在上的情场浪子，直至遇上唐影，才逐渐懂得什么是真爱，但两人又懂不懂得卸下庄空扮演的态度，真情表白。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远了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法文是很喜欢将一些不同的字砌在一起去做一些品牌啊，咁样的。咁佢哋就有一个共享单车的系统啊。巴黎佢而家嗰个系统叫做 Vélib， 是两个字组成的，就是单车 Vélo 同埋 Liberté 或者 Libre， 即是自由的意思。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三只 Eric， 打风啦 Eric， 你会唔会好忙噶、今日？ 就撞到打風嗰啲客人要朝頭早嚟睇睇，即係要逼曬係 lunch time 做， 即係緊急嗰啲，係 啊， 驚你客就唔開， 係啊係啊。 好，咁希望你嚇順順利利樣嘢。今日講乜嘢 ，Tony Eric？ 今日就我哋講咧，就我最近有新聞咧，就話即係喺日本咧有間公司咧就可以員工嘅著想咧就養咗十一隻貓。 嗯， 咁正啊！ 佢我谂佢货员工着想咧，意思即系话咧，等佢哋嘅工作嘅状态啊，或者嗰个成个 condition 咧比较轻松啲，系咪啊？即系做到闷，可能埋同啲猫玩一阵，系咪类似咁啊？ 系啦，我就系啦，咁我就睇佢好明显嘅，佢想啲人减压啦，同埋希望可以提升佢哋个做嘢嘅水準啦，係啦。不過咧，我心諗嗰句，我睇完呢個 article 就諗，我諗應該係咪應該去 address 點解有咁多壓力嘅情況，好過去揾啲貓去減壓咧？ 好難講喎，即係公司一定會有一定壓力喎，即係到底有幾大或者對嗰個員工有幾大嘅影響咧，就即係睇個人嗰個抗壓能力啦。但我又諗喎，咁你帶咗十一隻貓喺間公司，我唔知道公司嘅範圍有幾大啦。咁如果唔中意動物或者唔中意貓嗰啲，咁點咧？可即係係咪個個都中意咧？ 系咯，同埋你知道日本嗰個 culture 噶啦，如果你老闆話大咁啊，啲員工都 冇得 say no， 減到死食藥嘅啫。所以咧，我就依、這個。 但你覺得嗱，你作為獸醫啊，你覺得咁樣係唔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即係減壓但啲貓嗱，因為有啲餐廳咧就嗰啲唔同啦，餐廳嗰啲去得嗰啲係嚟消費嘅，咁佢可能都會選擇一啲貓餐廳啊，咁覺得得意啊咁樣。 嗱依啲好嗱，你係啦，所以呢個話題好得意嘅。 但做嘢就唔係咁，我嚟做嘢嘅啫嘛，係咪？ 十分之廣闊個話題 ，surprisingly， 因為喺香港啦，即係日本好遙遠啦，喺香港都有好多類似嘅情況嘅。咁我哋講呢個 case 先啦。你即係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嗱，我信。有可能少少加密嘅情況，不過咧就十一隻貓係太多啦嚇，係、啦， 幾大先佢間公司？ 唔係啊，對於貓其實佢已經講過噶啦，你永遠唔應該養好多隻噶嘛， 係啦，唔應該養多一隻，我當你間公司好。你個範圍好大，都或者一兩隻嘅啫，所以咧 啲貓都唔開心。 明顯係冇係啦，所以呢個人係冇 filter 佢入大腦，係自己諗咗個 theory 出 嚟。 即係冇聽你做呢一個環節， 因為 冇人問佢係啦，啊 no， 係啦，咁啊當佢唔係上一隻啦，當佢真係養一兩隻啦。其實香港我就見過有好多喺即係我自己啲客人咧。有好多情況，佢哋都係類似咁樣嘅。譬如一間學校養咗隻貓 ，OK 啊， 或者一個 office 養隻貓，嗱、有時 OK， 有時好唔 OK 嘅。 點解 咧？因為咧有好多人養一隻貓嗰陣時嘅情況下，好多時喺香港就喺個 office 嘅人，唔知啊 B 啊。 佢就帶咗只貓去、去嗰度去翻工啦。咁啊，嗰個用立嘅，冇人敏感。個老闆話好可以留低。咁、不過問題係咩咧？冇人有好多人養只貓咧，就冇人 take care 只貓。 哦， 所以咧冇人 玩下就得。 系啦，玩一下就得，佢不过有病啊，要睇医生打针啊， 就觉得烦啦。 咁唔系我嘅只猫， 如果老细带得只猫嚟，咁应该 assign 一个人去 take care 咯，或者轮流咯，譬如 Monday 就阿小强 ，Tuesday 系我咁得唔得？ 唔系，我 job nature 唔系睇猫。 系啦，你知香港员工噶啦，或者系 我系总经理嚟喎， 跟住会出现问题啦。 系啊，真系。 所以我见有好多情况咁，因为我变有间我记得有几间唔系一次添吓，起码三四间学校嘅情况。就帶隻貓嚟咧，去睇醫生嗰時係真係好嚴重先帶嚟咯。嚟到咧就會同我講就話，哦，冇人搞到隻貓嘅，我哋冇人習慣養貓嘅，點樣餵藥啊，點樣做啲好基本嘅嘢嘅。係啦，所以其實就會帶入呢啲咁嘅話題啦。咁你頭先講話嗰啲貓咖啡係唔應該存在嘅嘢， 即係你 唔 覺得咖啡唔應該存在？ 愛貓嘅人應該鼓勵呢啲行為，唔好去你哋杯葛佢。因為其實原來貓咖啡，因為頭先我講啦，有好多陌生人上嚟又唔好，有好多個你一隻貓就唔係叫貓咖啡。如果有兩隻貓，佢焦慮，所以基本上 by definition 係一個唔好嘅， 即係對於佢哋係唔開心嘅，係 啦， 嘅經歷嚟嘅， 係啦，係啦。同埋加埋，我成日認為頭講嗰個十一隻貓喺個 office 咁樣啦，我認為攞啲貓去刺激你嘅經濟，有少少唔係佢哋選擇去想做嘅嘢咯。即係我認為 beyond 個 scope of 做隻貓嘅 function 咯，所以我感覺呢啲有少少自私商業嘅唔應該 即係利用咗佢哋， 係嘛？ 佢 一個商業用， 冇諗佢嘅感受，即係佢又唔開心，而你係利用緊佢，係嘛？係 啦係啦，你又出你啲員工係出糧，佢係出貓糧嘅啫，所以就唔係咁。 佢都有糧， 但佢唔使做啊嘛貓。 係啫，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唔人道咯， 係 嘛？ 即 係用咗呢一樣嘢， 就係嗰個食完嘢冇洗手就抹落去個貓度， 好心做壞事，我覺得。 同埋我諗過office 嗰度你都有少少衞生嘅擔心啦，因為我如果屋企養貓咧，我就訓練曬我啲屋企人就我細路仔女好細個都知道食乜嘢都要洗手，你唔想 eat poo poo right？ 因為咁啊，佢知嘅，好細個教。哇！成班大人咧，即係冇習慣啲貓，佢又話：哦，我翻到工我掂我自張台啫，冇嘢，咁就可能食嘢，又可能衞生啦。佢會搞破壞你啲嘢添嘅，其實會 disrupt 你個公司嘅環境， 毀爛曬你啲嘢，或者係瞓你張台，你又唔知喺上面食嘢。 會係啦，瞓你張台，你未見過你我舊時有隻貓咧，永遠都跳喺個 keyboard 俾我摸嘅。 系啊，我都系噶。喺做嘢嘅时候咧，佢就喺度上面行嚟行去 啊。一个 session 可以要摆佢落地起码十次。系啦，佢唔 get 嘅，佢唔 get 嘅。 点解嘅？点解猫咁中意骚扰人？我只猫又食亲嘢咧，佢就中意坐得好近好近。有时条尾啊，揈落碗汤度啊，咁样即系好。点解会咁样嘅？ 系啦，咁我认为你嘅员工佢而家贪得意嘅啫，长远嚟讲咁样系可能有啲影响嘅，系啦，唔 work 嘅其实。咁你话嗰啲街边铺头又养猫啦，又系个商业情况，咁嗰啲人系当宠物嘅，好多时你知嗰啲 猫店长啊嘛， 系啊， 猫店长好得 意，一只嘅啫，通常 系啦。咁我认为我认为一个室内环境嘅猫走唔到，我认为 OK。有啲猫店长咧就系去海味铺咁样就周围走嘅，又会去 隔离噶嘛。 捉老鼠佢真係 捉老鼠啊！嗰啲咁你可以咬或者貓個 function 嚟捉老鼠，不過at the same time 佢可以破壞環境，只貓可以走失，只貓可以受傷，只貓可以被車撞死，所以其實就如果有個貓店長或者 office 店長都好，一隻 okay， 我認為可以，同埋有人 responsible 都 OK 嘅。 啱嘅，啱嘅， 系啊，系啊， 系，即系最紧有人识照顾同埋肯照顾，系咪？ 同埋唔好睇笑嘅，你十几个人，十一只猫啊吓，我可以幻想咧，成日都想跳上你大髀，其实啲人会被爪、被受伤嘅。 哦，系啦，唔系咁好玩嘅， 系啦，系啦，唔系佢只猫。俾佢人哋只貓搲親就可以製造多啲麻煩添。 所以如果有咁嘅諗法就三思啦，好冇 ？OK， 喂，多謝曬 Doctor Eric 今日， 唔該 曬 Doctor Eric， 係啊，你都係啊，安全啊，注意，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天文台都讲咗啦，咁啊喺六点二十分会改挂呢个八号啦。咁呢个时间第一做定呢个防风准备，而呢个时间亦都马上要送上啦。今日星期四嘅即安剧，听日星影咧，睇下个天气嘅点样安排，睇下风送范围咧系咪继续如常播出啦，好唔好 ？OK， 好，送俾即安剧俾大家收听嘅呢个时候讲声，拜拜， 拜拜， 再见， 注意安全。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高薪聘请渠王，仲要咁高人工，哇！如果日日有公开，咪发达。入去沙井通下渠啫，咁多钱，真系唔使谂啊！会话俾姑妈知先得。 肥强啊，你翻嚟啦吓，咩事四万咁嘅口啊？ 西罗姑妈，你知唔知咧？我啱啱喺街照见到一份超高薪嘅工啊，系渠王啊！我打算认证呢份工，真系发大达啦！ 渠王，你知唔知你呢一份渠王系要负责做咩噶？ 唉，街照写明要入沙井通渠，有乜咁难啊？入沙井通下渠啫，咁高人工，几咁着数啊？ 肥强，入沙井唔系你想象之中咁简单噶，沙井系密闭空间，入去工作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噶。你有冇接受过相关嘅安全训练？有冇证书啊？ 唉，唔使咁紧张，姑妈，我小心点咪得咯。有咩问题啫？ 你唔识就唔好乱嚟啦。沙井入面嘅工作环境啊，唔同你平时翻工噶。以我所知，你唔系法例所指嘅核准工人，你冇经验就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啊？入沙井工作有好多潜在危险，好易会发生严重意外噶。 咦？咩危险啫？ 沙井入面较常见嘅危险有跌倒、滑倒、火警或者爆炸、缺氧、气体中毒、体温上升、淤溺，以及因为气体、烟气、蒸汽同埋陷入自由流动固体而引致嘅窒息等等。而其中啊，涉及气体嘅危险容易被忽略，造成严重伤亡，搞唔好嘅话随时会出大事噶。 Hello Sarah， 肥强。你哋喺度倾咩啊？听到你哋好激动咁、 啊。唉，肥强啊，想话应征做渠王、啊，但系佢完全唔知道入沙井有几危险。 渠王，肥强，你唔系做开嗰行唔好乱试啊！你知唔知我之前咧做记者嘅时候啦，曾经采访过一宗沙井嘅工作致命工业意外。话说啦，有一个工人徒手进入沙井工作，喺离井口咧大概十米咁样啦，晕低咗。另外一名工人咧谂住落去救佢，点知晕低埋，结果啊两个工人都因为缺氧同埋气体中毒而死亡，成件事几令人震惊啊！ 吓，咁恐怖，我以为只系普通嘅通渠工作咋？ 肥强啊，并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咯。密闭空间嘅工作系一门学问嚟噶，唔系随便就可以做噶。要进入沙井工作，必须要喺法例指明嘅核准工人，接受过专业嘅训练，熟悉劳工处出版嘅《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与健康工作守则》，同埋要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先至可以入井，预防缺氧同埋气体中毒噶。 系啊，东主承建商必须亦都要聘请合资格人士为沙井工作进行危险评估，包括使用正确的仪器测试井内空气。你不要想着可以靠古旧的方法，例如说点火投井、观察小动物的分布、沙井色泽等等作为安全入井的指标，那么会很危险的。 而负责人需要执行合资格人士建议的安全预防措施，并在工作进行的时候维持安全预防措施的有效运作，例如接封所有连接沙井的喉管，防止有危险的气体和熏烟进入井里面，先行清除积聚在沙井里面的污水淤泥，以免积藏在里面的毒气和有害气体在工作中释出。这些步骤都是不可以省略的。 另外仲要使用吹风机注入新鲜空气，确保井内空气达至同埋维持安全嘅状况。负责人仲需要采取其他嘅安全措施，例如话设置围栏、张贴警告牌等等，以确保有关工作人员嘅安全。负责人必须喺完成合资格人士建议嘅安全措施后，先至可以发出进井证明书。而核准工人必须要喺进井证明书发出后，喺指定嘅时间内先至可以进入沙井噶。 哇，原来咁多嘢要做噶， 不过我见啲人咧入沙井咧，好似都冇做咁多步骤、哦。之前我听人讲过咧，有啲工友啊，只系咁样唞啖大气就潜入个沙井啦，通亮啊翻上嚟啦。 你咪制啊，唔做足安全措施咧，就揾命搏。喺沙井内进行通渠或者系搏渠嘅时候，井内嘅环境变化莫测，好难估计，因此负责人需要供应及检查所有嘅装备，例如复苏器以及个人防护用具，例如认可嘅呼吸保护器具、安全帽、保护衣、安全吊带同埋救生索。雇主更加有责任提供训练，令到工友清楚明白点样使用呢一啲装备同埋用具噶。 仲有啊，负责人需要确保工友喺进行呢啲工作嘅时候，必须要佩戴认可嘅呼吸保护器具、安全吊带同埋救生索，之后先至可以入井噶。工友亦都必须要喺工作期间正确咁样使用呢啲保护器具。 哇，咁系咪做足晒啱啱你哋所讲嘅安全预防措施就可以入井通渠先？ 梗系未得啦！入井时，井外必须要有足够工作人员互相照应，包括喺有需要时负责进入沙井进行紧急救援嘅人，同埋喺救援期间驻守喺沙井外照应嘅人。另一方面，喺沙井内工作时，若果有任何迹象显示工作人员嘅安全受到威胁，例如连续性空气监测而发出警报，就应该要根据紧急程序即刻撤离，并且由合资格人士再作重新评估。 万一发生意外，需要立即通知管理阶层同埋有关嘅政府部门，例如消防处进行救援。喺情况许可下，曾经接受过合适训练嘅工作人员必须要使用合适嘅救援装备，先至可以依据紧急嘅救援程序进行抢救工作嘅。 哈，咁你哋可以放心啦。我肥强嘅出晒名最讲义气噶，如果有入井嘅工友有事咧，我一定唔会抌低出事嘅工友噶。 肥强，你要切记啊，喺任何时间，尤其系当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工友绝对唔可以喺冇救援装备同埋支援嘅情况底下进入井里面噶。我之前采访过一宗造成两死嘅沙井工作致命工业意外，就系因为入井救人嗰位工友救人心切，喺冇救援装备同埋支援嘅情况底下，贸然进入咗井里面。结果佢唔单止救唔翻工友，自己亦都同样因为缺氧同埋气体中毒而死亡啊！ 咁啊弊啦！听完你哋咁讲咧，我真系有啲惊啊！原来呢份工真系咁危险，多谢你哋提醒我啊！我都系唔好应征做渠王啦。 你识得咁谂就好啦。钱咧固然系重要，但系安全先至系最紧要噶。命冇咗嘅话，有钱都冇用啦。 肥强，你有呢个醒觉系好事嚟嘅。安全工作系每一个工友都应该要关注嘅事，唔好为咗眼前嘅利益而忽略咗自己嘅生命安全啊！ 我明白啦，多谢你哋两个啊！以后咧再见到咁高风险嘅工作咧，我会再三考虑，唔会咁冲动噶啦。 啊，肥强啊，咁你又唔使咁失望。我呢一度嘅厕所咧条渠好似塞塞地啊！你啊，帮我通通佢啊 ，Kiko 啊，我哋一齐去食个靓饭啊，我请啊，哎呀，我哋唔好阻住肥强通佢啦。 姑妈，你又赖底我。 注意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系 Kiko 唐浩嘉。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已习惯一个。没有定向于时空中旅行，与陌生者千百个，或者不需要一位与我看疯狂，就像孤岛早看破，不管身边有没有狼，也自觉不慌，随时逛街 身披星戴月，也妒忌高度。在这生的最大蹉跎，迷失都算总放下，流流宇宙里改不了我。标准答案，不需天天过度盼望，邂逅上星光，随时光机跌宕，无华丽的恋爱境况，千亿火星手上有一个来发光，如为道理想碰撞，谁懂得去欣赏我任性的快乐，相信自然之所以尽心感动，几多个真的亦如我，和时空相高深的吸引力法则，谁惊人？让我栖身某树荫旁，和不速度仿之下，行踏末日，何用去心火？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When I was young,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 为一个。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我是 DJ On Air， 一正式喺风骚快活人播出，请大家俾啲掌声支持我哋今日在场嘅每一位学员，请俾更热烈嘅掌声支持第一集嘅学员。今晚呢是我自 DJ 一个非常开心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呢坐上我们的 S1 呢，各位靓仔靓女和台上的几位啦，都是我们经过五关六将入咗嚟做我哋今日坐咗喺度，就好似奥运嗰啲去得奥运嗰啲都劲㗎啦嘛，係咪坐低我哋 S1 嘅呢都係口才又劲，一个急才又劲嘅同学仔。咁所以今日呢，我哋由呢一集开始啦，就会风骚快活人第一时间同大家报道下佢哋嘅进展啦，佢哋嘅表现啦，大家都可以一齐比下分，睇边个呢最后能够做到我哋嘅同事咯。好啦，未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节目之前，不如就睇台上面四位我哋嘅第一集嘅同學仔啦，由佢嚟介紹下自己，由我左邊嘅女仔開始啦。 好，大家好，我叫 Amanda， 咁我而家係18岁，就係啱啱中六畢業嘅。咁自己本身嘅興趣，好中意演戲啦，都好中意拍片啊，玩下微電影製作咁。咁將來我都係希望可以喺呢方面有啲發展咁嘅。 多謝。咁大家好，我叫 CH， 咁我嘅興趣咧就，首先一定是音樂先啦，如果唔係就點會嚟呢度做 DJ 啦，係啦。咁就除咗音樂之外咧，咁就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啦。基本上所有球類或者陸上嘅運動咧，我都好中意玩嘅，係啦。 大家好，我咧就係一個戴帽嘅男仔，我叫 Jackie。 咁咧，我就而家做緊 marketing 嘅。咁我之前咧讀書嘅時候咧，都做過一啲電台嘅製作啊，都做過一啲電台嘅證書啊咁樣。咁我自己咧，其實對 DJ 咧係好向往嘅。咁我覺得佢哋係俾我一個好親切啦，同埋一個好熟悉嘅感覺咯。咁所以我好希望就可以繼續做呢個工作咁樣。 係，大家好，我係 Lam Cat， 咁我叫林成啊。咁中文名都可以叫我林貓嘅。咁點解我叫林貓呢？就因為我姓林，然後我好鍾意貓。咁其實呢，我係比較一個內向嘅人嚟嘅，但係我參加呢一個選秀節目啦，咁就係好想試下挑戰下自己。咁我個人呢，就本身係讀教育嘅，咁我都覺得我自己可以挑戰下自己，即係講下嘢咁樣。 好 ，Lam K， 嗱，首先由你問返啦，跟住又落返嚟咁樣講啦喎。Lam K， 你最叻乜嘢呀？ 我最叻，我覺得我最叻系 你要知喎，每一个人坐在呢度嘅，总有啲嘢你系叻嘅，好冇？因为做 DJ， 你要真系谂下自己，我最叻乜嘢咧？长处系咩咧？瞓觉，对唔住，瞓觉冇乜用吓。但系你最叻乜嘢咧？咁第时节目用唔用到咧？能唔能够用你嘅优点为你自己闯出嚟新嘅路咧？咁你谂唔谂到啊？ 我最叻系画画，我觉得我自己最叻系喺艺术方面嘅， 艺术方面嘅， 喺艺术文化上啊，或者系啲艺术 history 上面嘅东西啊。因为我本身系读艺术教育嘅，咁所以我喺呢方面有本科知识咁样。 好，另外呢、這个 我系 Jackie 啦 ，Jackie 系啦，咁我就觉得自己最适合咧，最叻嘅咧就系运动，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游水教练啦，亦系一个直立板教练。咁、其实奥运啊之前咧我都好注意睇嘅，咁、所以如果系做有关运动嘅节目咧，我就非常之适合啦。 好 ，Jackie Lam Cat and then 再讲一次， 我系 CH， 咁就我嘅优点其实有啲特别嘅，就系、是、四个字嘅啫，就系、是、学习能力啦。咁可以系啦。我就比喻我自己是一个海绵啦，咁就知识有冇任何类型啲技能咧，就好似水 咁犀利， 冇错啦。咁、okay. 就其实基本上咧，我系好快咁吸收到，亦都好容易咁应用到嘅。咁、但系有一点要补充翻嘅，有少少特别嘅，我就唔系嗰种听啊或者叫做睇字音或者睇书就学识嘅，反而系我自己操咗一次，即系可能打波啊、踩单车咁，我自己去试一次咧就会学到咯，好容易咁学到。 O K C H 啊嘛系嘛，佢叫咩名字啊？ 佢叫 Amanda。 啊，冇錯啦 ，Amanda 你講， 我咧其實同你兩個反而有啲相似喎。我就係本身之前係一個游水運動員嚟嘅，咁我最叻都係游水啦。如果運動方面，咁喺自學方面咧，其實我係有啲同你相似咯。我係學任何嘢都係冇真真正正出去俾錢啊上堂，反而係自己上網睇唔同嘅片去學唔同嘅技能咯。 嗯， 係啦。 其實係噶，上網可以學到好多嘢噶，大家都可以嘗試。我都嘗試去上網學咗一啲好得嘢，叫做叫做咩咧？腹語啊，大家。知咩叫腹语啊？即系玩揸个公仔咧讲嘢嗰啲，我都系上网玩学咗表演过添噶。下次有机会表演俾你睇下。好，喂，嗱，正式开始，麻烦阿 Jackie， 我哋今日喺节目里边会讨论一个话题，头先你抽出嚟啦，麻烦你讲多次俾听紧风骚发言嘅朋友听。 系，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尴尬时刻。 尴尬时刻，哇，大家有冇试过咧？嗱，我哋今日咧就由交俾四位学员咧去讨论啦。不过咧，我亦都。即係我冇理由只係叫你講，我又唔講啊，係咪先？好似你識唔識講㗎？叫我講，你諗唔諗到啊？梗係諗到啦！我最瘀嘅嘢我都試過。我話俾你聽，有一日我喺某商場食緊嘢嘅時候，我望到玻璃外邊一個好朋友行過，一個師奶嚟嘅嚇，但係朋友嘅啫嚇，即係冇任何嘢嘅朋友。咁咧我就真係好第一時間啦，踢低筷子衝出去。跟住咧，佢仲行緊嘅，因為佢咁樣行啊嘛。我望到，喂阿邊個喎？衝出去，因為好耐冇見佢。然之後出隊咧，一箍箍住佢條頸，佢一擰過嚟，唔識嘅。哇！我幾乎想跪低，嚇到我。即係如果佢嗌飛禮啊，咁我就慘噶啦。咁我哎呀對唔住啊，我覺得你好似阿邊個。咁佢黐線，咁咪走咗去。咁咧，呢個就係我嘅一個好尷尬嘅時刻，係我一生裏面未試過咁肉酸。哇！有冇搞錯？認錯仲要攬住咗、箍住咗人哋，原來佢係認錯咗，唔係我識嘅。好啦，我講完啦。邊個講先？不如就由 Jackie 先啦。 我講先啦，咁咧，咁我自己可以講解下自己先嘅。咁其實咧，我好中意唱歌嘅。咁我尤其有時唱 K 嘅時候咧，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似唱得似古巨基嘅。 你個樣都有啲似喎。

我倒寫咗朱古力奶落我條裙度啫嘛，冇嘢啊！咁樣之後係啦，就係咁樣，好尷尬咁。 就化解咗啦， 化解咗。 去到呢度咧，我想訪問下晴晴啦，處理啲咁敏感嘅話題，關於大家明係咩啦？嗬，佢頭先嘅處理方法好唔好啊？即係咁樣出街嘅嗱，佢冇提到係乜嘢，但我估一般大人都會明白嚇係發生咗咩事啦，點解會污糟咗啦？咁頭先你覺得佢處理方法好唔好啊？ 其實已經是都相當之好嘅。一般我哋其實都為免你嘅男拍檔尷尬咧，咁就都可以唔提嘅，或者係有其他更尷尬嘅事，我哋講其他嗰啲啦。咁但係我見你正話就完全避曬嘅，咁我又唔知係咪真係啲可能冇咁懂事嘅男士聽咗你嗰個尷尬事係唔明嘅咧？ 有冇人唔明啊？ 知唔知佢講咩啊？都知嘅，都可以嘅，都可以嘅。 好，喂，有冇邊個未講噶？ 其實我仲有一個都想分享嘅，但係呢個就唔係發生喺我自己本人身上邊。我係 CH 係啦，咁就係關於搭的士嘅，係啦，咁就通常依家一般人搭的士上車之前都未必會咁清楚咁 check 一 check 自己荷包裏邊係咪真係有咁足夠嘅現金噶嘛，係咪？咁啊，去到落車嗰一刻。跟住就發現，唔夠錢喎，咁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咧？咁同埋你會點樣應對咧 ？Good， 你問啦，譬如你話阿 Jackie， 你會點啊？咁樣你 係我 Jackie 啦，咁我答翻我 Jackie 啊。如果佢叫咗你嘅名，你就唔好再講自己 Jackie 啦，咁樣又會變咗多咗啦，好冇？ 我又未試過喎，因為即係我會通常，因為我比較謹慎啲嘅，可能我 check 即係我搭的士之前咧，都可能會望一望銀包啊，或者睇一睇個路線啊， 咁悲觀㗎，係 啊，窮啊， 每次搭的士都望望銀包，你個家境都貧困喎。喂 ，DJ 好低人工㗎，我話睇睇你先啊。 窮啊，係咯，就攞定啲散銀出嚟。 咁悲觀嘅你 OK 係 啊，咁所以就都冇遇過呢個問題。 你哋有冇試過啊？譬如阿 Lamb Cat。有冇試過？ 我勁少搭的士嘅。如果我搭的士， 唔係淨係搭的士，即係有冇試過遇到突然間你？我試過啦去食嘢啦，食嗰碗飯食到一半，死啦！我人包咧，死啦！我人包咧，我真係冇帶喎，擺喺架車裏邊喎。其實我咩黑嘢都試過。咁跟住我好面懵咁度，阿姐啊，對唔住，我冇帶人包咁樣。咁個阿姐係認得我噶，唔緊要啦。keep 住張單，有錢先嚟俾啦嚇，咁唔係幾好嘅。咁我食完之後，我嗱嗱聲，我漏咗銀包喺架車啫，咁啊攞翻銀包俾咗錢，因為我驚遲啲我真係唔記得佢話，原來梁繼章食霸王餐啊，就話唔記得銀包，咁啊死啦嚇嚇。咁你有冇試過類似啲咁樣？ 交通工具係有嘅，但係好好彩就係、是開通咗啲網上可以用一個 apps 就可以搞掂啦，咁咪好啲咯，可以連住銀行噶嘛。但係點解我講的士啊？就因為的士好似真係冇嘅，冇呢個功能， okay， 所以我就好少嘅。如果要搭咧，我就一定係會預多噶啦，一定。 好嗱，最後剩低兩分鐘，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自己今日喺台上面嘅表現點樣啊？你自己講啊 ，Amanda。 咁完咗第一集之後，我嘅感覺係非常之緊張啦。首先，因為我係第一組出嚟去講嘢啦、發言啦，然後即時抽到一個題目，要即刻諗到底要講啲咩啊，然後仲要尷尬嘅事情啊，即係出到嚟其實我都覺得好尷尬，但要講一件好尷尬嘅事情去緩和呢一個氣氛咁樣。咁我都一路喺呢個過程度逼自己去一定要諗嘢，一定要講，一定要唔好 dead air 咁樣逼自己去講嘢。去令到自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是喜欢我的分享的、 我叫 CH， 咁就头先我分享咗嘅咧，就我尴尬嘅话题啦。咁我咁啱咧就有啲紧张，点解咧？系因为我讲嘅个话题咧，其实俾 Michael 抢咗讲先嘅，即系类似嘅元素嘅。咁佢就话佢喺茶记嗰度见到出面有个女士啦，跟住就去揽住佢。跟箍住佢，跟住之後就唔記得佢係咩名，原來唔係佢自己嘅朋友嚟嘅。咁我個經歷就係唔記得咗對方係咩名啦。咁係我嘅朋友嚟嘅，咁好似好類近咁。咁我就嗰陣諗死啦，會唔會係即係會俾人話係抄嘅咧？咁但係其實因為真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噶嘛，咁我就自己最後都係好 smooth 咁講到出嚟，咁都覺得係滿意嘅。 咁我係第一組嘅 Jackie 啦，咁我會俾自己評分大概60分左右啦，因為同頭先兩位一樣啦，就係好緊張啦，第一組都唔知發生咩事就上咗台，咁然後面對住大家，其實其他三位我都唔好記得佢哋叫咩名啦。咁但係經歷咗頭先嗰20分鐘之後咧，咁一開始自我介紹嘅時候都有啲拉拉卡 咳嘅，咁然後慢慢都 smooth 咗，個人都開始開放咗咧，咁講嘢都覺得順咗啲嘅。 好，我係 Lam Cat， 咁我覺得我都未認識到大家。首先，我覺得一開始大家講自己個名嘅時候，我都好似唔係幾記得大家個名。然後我覺得我個人都發現咗啊，係好難去 catch up 到大家講嘢，所以好少俾回應咁。咁我都發現咗呢個係我嘅弱點，即係好難去一開始聽到，然後再作出回應嘅呢一個反應啦。咁但係好好彩地，我覺得抽到個題目咧，其實係我經常發生嘅，係作為一個 I 人係有好多嘅尷尬嘅事情，係咯，好好彩，我覺得我自己能夠喺呢一度講到即時咁講到嘢，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 嗱，呢個咧就係做直播節目嘅難處啊，有時咧真係有啲話題。你真係個腦空白咗，你點呢？直播喎，你都要諗嘢講落去㗎喇。呢個第時你哋希望有機會慢慢呢就知道點樣可以應付當你冇嘢講而要講嘅時候呢，嗰個係好困難嘅。好，今日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晒，再一次俾啲掌聲台上面四位學員，好唔好？好，下個禮拜我哋期待再有四位更加好嘅，我哋我是 DJ， 下一集見，拜拜。 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歌，讓每日回味。DJ 掛住你 every day， 有音樂快樂傳給你。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歌，讓每日回味。DJ 掛住。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